好，估一个开心嘅电台节目，五个字， 用一个字形容李丽睿。 风。 第二个字，梁家章每日系乜嘢翻工？ 第三个字，形容马小光食嘢好快。 第四同第五个字，形容院众人系乜嘢？ 系活人，即系风骚快活人啊！ 一百分。 香港电台第二台，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下昼一点， 梁继章、李丽睿、 马小强、阮仲阳， 放松快活人。 早晨，早晨，早晨，五二零情人节，情人节快乐， 系啊， 早 晨，五二零我今日， 爱你，我爱你，我爱你， 同边个讲咧？ 我爱你，小 丫丫。今个星期日日都落雨，但系今日突然之间有粒小太阳，我系小洋洋，我奉劝咩个 warning 先，奉劝其他部门嘅 DJ 唔好撩到我哋风骚发汗人里面嘅主持，特别系女主持，搞到佢而家有啲失心疯。Roger， 咩事咧？其实我 你影响紧我哋噶嘛？ 哦 ，OK， 好啊，你觉唔觉得影响你啊，小强？ 我觉得呢个人就影响我啦， 对你有好嘅影响啊！ 你讲啊！ 欢迎大家，华年五二零啊！ 520快乐， 情人节快乐！ 喂，早晨啊 ！Happy 520， 每一个听嘅都系我哋嘅情人啊！所以今日咧呢个情人节嘅第一只歌送俾你，叫 How Deep Is Your Love？ 你究竟有几爱我哋咧？ 有几 deep 啊你 ？Feliz 520， 系啊 ，Feliz。 Touch me in the pouring rain, and the moment that you wander far from me, I wanna feel you in my arms again. And you come to me on a summer breeze, keep me warm in your love, then you softly leave, and it's me you need to share. 这首 How Deep Is Your Love 星期一的早上打我们三小时约会，有这首歌曲 20号520被称为呢个网路情人节啦。咁睇翻一啲嘅文字咧，佢就话咧，因为点解咧？原来据讲啫吓，来自呢个 call 机嘅年代，你冇经历过啦，小杨杨 call 机嘅年代吓。而家我谂而家冇人用啦，好即系极少极少人用，因为以前 call 机嘅年代咧，就佢只能够打一啲叫做 信息 密码出嚟啦吓，就唔会好似你而家咁话长篇大论又 send 图又 send 文咁样。咁咧就好多咧，佢会用密码代替，譬如话咧，我爱你就系520咁样样，即系 一三一四就1314， 一三一四咁样咯。 我憎你咧， 我憎你啊！我哋唔会打呢啲嘢噶，我哋唔会打呢啲嘢。 唔可以打字噶嘛， 打冤种样 咯 ，number 咯 ，咁冤种。因为以前真系净系李小姐有名嘅，即系李小姐几多电话咁嘅，冇太详尽嘅。咁但系有啲咧就有张密码卡嘅，譬如话今晚叫你翻嚟食饭，咁就可能系唔知01咁样，系啊。咁我记忆 都系浪漫啦，几有情调啊！ 系，其实系噶，以前有好多嘢都系情调。 你睇到呢啲数字，哇！即刻 check 上。 系情调就系在于嘅，就系嗰啲嘢嘅， 系得你两个先知。 冇错， 即刻 走音嚟， 即刻谂，即系好兴奋。即刻谂翻补出嚟。 以前好多嘢其实好浪漫噶， 同埋有啲嘢你需要等。所有嘅嘢嘅话，唔系话一望就系， 唔系即食嘅， 系啦，唔系即食嘅，你需要谂下嘅，你需要一啲时间嘅。我觉得咁样就系浪漫。 冇错， 系咪啊，小杨杨？你嘅眼中浪漫系咩啊？如果新一代，你而家觉得？ 哇，新一代，我谂新一代 最近一件好浪漫嘅事啊！ 冇啊，讲新一代咁。最近好浪漫嘅事就係我嚟緊會同李麗蕊前輩一齊跳舞啊！ 李麗蕊前輩，喂，可以分享下，佢喺我網路上面睇到我跳舞之後，佢就 哇， 楊楊你跳得好犀利啊！我覺得嚇都係好手把眼見功夫，佢話唔得，我都一齊上咁，我就好啦，一齊上咁好浪漫咯。 咁你遲啲填話俾我哋聽有幾浪漫咯。 好啊好啊， 係咪要你分享下？ 係咪要貼面嘅？係咪貼面嘅？ 哦，唔係，我嗰只我哋唔係嗰啲雙人舞， 唔係嗰只， 街舞， 唔係嗰啲膠兒舞 嗰啲， 叫膠兒舞。 我哋而家就想主动邀请阿马老师一起出席嘅，但系大家都已经觉得佢会撒手领头， 唔会嘅，佢一定唔回应下，佢唔会嘅。 唔系几时乜嘢嘢情况？ 唔系佢完全都唔知咩事嚟啦。咁你突然间咁样邀请人哋 跳舞噶， 唔使着乜都唔使着嘅， 系啦，系啊， 乜都唔使着。 你跳嗰只， 即系你求其你一咁样去都得嘅。 哦，即系任何嘅变化都得。 好啊，好啊，佢又应承完之后又会放飞机噶啦。 其实阮仲阳，你冇搞清楚我。唔係應承你，我係拋物線，你應承咗另外一個我哋大家都識嘅一個共同嘅朋友，跟住佢就係話佢就喺嗰啲網上面見到你跳舞，覺得你好有型，係啦，咁我覺得佢係迷戀你嘅美色，跟住佢就話諗住去嗰度 佢有幾有 taste 啊？ 係啦，咁跟住佢會帶多個朋友，跟住佢叫埋我，咁我就話好啊，如果係嘅話都去下啦。 咁之後都話喺諗啦，如果你真係上到嘅話，我都可以過嚟一齊上㗎咁樣。 好啊， 但係你星期三，但係我星期五， 睇下時間夾到嘅， 精神上可以溝通到。現場 又或者就係曾經呢一間房你去過啊，都好浪漫㗎， 有一條腳 毛，係咪？嗱呢件事唔係講緊呢一樣嘢，而係講緊呢一個空間係咪？喺兩個之前你曾經嚟過，但係星期五嘅時候我嚟到嘅話，我都仲係聞到你嗰陣氣味，係咪好浪漫？ 佢會唔會就係 兩日 係啦？你呢一份鏡，呢塊鏡，你會唔會其實佢就係望過？呢啲就係浪漫啊，係咪啊？即係時空喺唔同嘅平行嘅時空裏面，係 啦。不如講啲浪漫咧，講下啦。嚟篇文章佢话咧，如果两个人系中意对方咧，以下嘅行为咧系好浪漫嘅。 我而家已经有啦，你讲。 互相洗头。 系见到佢。 点解要互相洗头？ 帮对方， 你真系试过？ 我觉得帮对方洗系好浪漫。 你试过？ 洗头、吹头、抹头发都。 仲要对方系嗰啲叫咩啊？ 长头发。 唔系。佢喺醫院度做一啲手術，咁佢又唔方便大喐啊！ 好 好啊，我幫你實，佢嗰陣時係未正式一齊嘅，嗰陣時都叫做係曖昧緊嘅階段。 哇！你已經同人做呢啲嘢，咁又唔係咁太早喎， 好明顯啊！ 係啊，咁好明，唔係咁，大家都係向住嗰個方向咁，但係未正式話。都想互相了解一下先。 呢個我可圈可點。如果你曖昧，但係如果你曖昧咁， 洗頭都應該係 好明 嘅。係啊，你認受咗佢係你嘅女朋友。 你會幫你洗頭啊？ 未正式 officially announce 嘅。 你自己覺得啫。 但係你係用呢一樣嘢嚟去話俾佢知，你係 special 嘅，係咪咁嘅意思啊？ 同埋佢又即係佢嗰一個時刻，佢嘅身體上面唔方便，自己洗。 OK。 我覺得哇，嗰個。感覺好舒服同埋好開心， 好佢 唔好再講啦。 咁啊點啫？ 我散咗啦又， 佢散咗啦， 梗係先講出嚟啦。 唔係我用個油字啊，你有冇發覺？ 今日520，雖然我呢一隻單身狗，但我都好開心。 曾經都試過， 曾經都擁有過， 試有，咪咯，但佢唔認真啫嘛。 我要你收翻呢句説話，我對感情好專一同好認真。 我要你收翻好多句説話添啊！如果要收， 我要你收， 你收手，你要收手。 過嚟咩？唔好同佢 爭。真係贏咗，你今日好多肢體碰撞。 唔好為佢。 好喂，浪漫第一樣嘢，行程唔需要唔重要，就算有咧，嗰樣嘢唔係主菜，因為喺一齊已經好開心。 我都有講 呢 啲説話， 即係叫話行程咩叫行程？ 即係去邊唔緊要， 去邊度唔緊要， 即係唔需要諗好多嘢。今日去邊度啊？行咩公司啊？唔需要，總之兩個人見到面去邊都得，隨意求其去邊度都得。 同同又就 一早知啦。 系啊， 我知啦， 唔系喎，好似你有分享过喎，马老师，你话同个女性朋友去欧游，佢唔中意，定你唔中意啊？ 嗰阵时系女朋友嚟嘅， 系啊，嗰阵 咪咯，佢唔识珍惜你， 唔浪漫喎，系啊， 唔系冇人快啦，真系响气， 睇你过翻嚟啦， 几廿度，我觉得其实浪漫都需要揾对手嘅。 系啊， 系啊，个对手要识得浪漫，同埋识得 appreciate 先得。若果唔系嘅话咧，得个浪字就冇个慢啦。 系冇错，一个巴掌拍不响，冇错，系真系嘅。即系如果一边好中意对方，而嗰边真系 觉得唔 水流流咧， 做咩做呢啲嘢啊？ 好，第二样啱啱讲完拜拜，已经好挂住对方，即系差唔多，即系分，即系唔系分手啊？即系佢分开，即系讲咗拜拜， 有啊，拜咗半个 钟头啦，未讲拜拜，已经一见佢已经 唔系啊，一拧歪面啊，一拧歪面，哎呀，我又挂住你啊，拧 系啦，已经好挂住啦吓，会唔会啊？试试佢未啊？ 有， 我哋啱开始啫， 唔系噶， 老夫老妻， 老夫老妻都系咁样， 老夫老妻， 唔系老夫老妻唔会啦， 咁啊，即系晨早五点钟起身讲拜拜咁咪。趕唔住翻工 喎！你噏乜嘢啊？ 都唔知講咩 啦！拜拜拜拜拜拜！ 即係佢走唔到啊，出唔到門口嘅意思啊！ 係 浪漫就係當你一識咗呢個人之後咧，你再唔從來唔會再諗翻以前，同埋覺得好彩，即係以前嘅係散咗，即係明明 有啊，都有 好彩以前全部散曬， 係啊！ 因為如果唔係，我而家碰到呢個，我咪唔可以發展咯咁樣。即係 你唔係應該每一次開始一個新嘅戀情嘅時候，你都係唔會再諗翻之前嗰啲嘅咩？你梗係唔係啦？ 我梗 係，所以你先覺得呢個係浪漫啊嘛？ 喂，佢咁寫唔係我作㗎， 佢咁寫 代表咪咪立場。 你一定係認同，你先至攞呢段嘢出嚟講， 特登攞出嚟嘅。 法官大人， 然後再修飾一下， 再加自己主觀感受。 喂，好。 系咪先？一定 系 啊嘛。 唔 系，其实你系咁样谂，冇又冇乜所谓嘅。我只不过觉得就系话呢个唔系一个浪漫，呢个系一个 must， 就系你识得一个新嘅恋情嘅时候，我应该系唔会再谂翻你之前嗰啲。系啦，我只系一。 我谂咩咩意思啊？佢会再喺呢一个唔会再谂 X 之上啊，再加多一个主观情感，就系哇，真系遇到你真系好好嘅一种幸运。 咁我讲一样嘢俾你听，嗱，听完就算啦吓。咁嗰阵时咧，试过咧有一个 X 啦，即分咗手噶啦。突然间有一日咧，佢打嚟俾我，即系已经好长嘅时间冇见嘅，冇联络。 喂，咪咪啊，我挂住你啊。 佢唔系咁讲，佢话俾我听，佢话同男朋友嗌交。 关我咩事啊？ 跟住咧，佢个男朋友话佢，我唔记得话佢乜嘢啦。跟住佢就问你嗰时觉唔觉得我系咁啊？咁样咁嗱，我就咁，我用呢件事引申翻。 咁系咩啊？ 如果佢嗰个男朋友同佢好好嘅，佢点会打翻俾我？问我嗰时我系咪明唔明我意思啊？ 我明啊！ 佢梗系谂起我， 唔系喎，你个逻辑有啲问题。 因为佢同你拍过拖，所以佢想问下你 系 咪咁 啫。系啊，问你嘅意见系咁 嘅啫嘛。其实佢系想你帮佢啫。 嗯，即系支持 人哋系啊，使咩？ 我唔记得佢话佢咩啦。即系总之，你话啦，我系咪咁样啊？当时我唔 即系例如话你好刁蛮， 系啦， 系嘛？跟住你打翻俾我，跟住就打翻俾个 X， 你问佢 咁你以前系咪觉得我好刁蛮啊？ 点答啫？ 点答啫？ 你有咁嘅状态？ 嗱，我又谂下，如果我作为一个女仔，如果系我而家同我自己嘅男朋友唔开心，我点解要打？我点解要打翻俾个 X 啊？ 嗱，我觉得其中一个原因系想奋斗。 冇错。 吓系啊？ 一定系。嗱，佢好开心啊！即刻。 你搣咗啦，咪咪。 哎呀！ 我都系啊！ 我依家就出嚟借个膊头俾佢喊。 我冇谂过佢会系奋斗咯。 你冇谂过？ 点解咁多 X？ 点解咁多 X？唔打系要 打 俾你， 系啊，系啊，点解咁多人唔问系要问你啊？ 因为你正啊嘛，你好啊嘛， 好男仔咧，男仔咧，嗱，如果你同你自己个女朋友有啲咩唔开心，系嘛，个女朋友话你一啲嘢咧，真系冇出息啊！咁譬如可能就你会唔会打翻俾你个 ex 同佢讲就话，咁我同你阿妈一齐嗰阵，我咪好冇出息咯？ 都唔会，好似好弱咁啊， 唔会啊嘛， 唔会， 系咯。 系咯， 好地地你做咩又要打电话俾个前度？我最憎人哋咁样噶啦、嗯， 我都觉得系。 系啊， 唔系，但系同前度做翻朋友都系好事嚟。 系啊， 算啦，你唔好搞到阿咪咪依家攞攞乱啦。 系啊，佢一阵间就会打翻俾嗰个人。其实你嗰日打俾我嘅时候，你系想翻斗？ 其实都 N 年前噶咯， 好多年前，好多年前。喂，下一个，下一个， 鬼死噶你！ 浪漫嘅表现，浪漫嘅表现就系、是、明明有啲嘢你好憎嘅，例如入鬼屋玩，例如坐飞云咩过山车，例如游水，即系我求其举个例啫、嗯，你好憎嘅，诶、嗯，但系同佢话，不如今日去玩飞车，你又觉得 O K， 即系啲你唔中意嘅嘢，但系当一个你中意好中意嘅人同你一齐做咧，呢、嗯、一样嘢都好似靓咗 ，O K 咗，即系接受大咗咁。 我唔系， 咁唔系叫浪漫， 依然都系唔中意 我。系，我都系， 我都唔中意， 我都唔会为咗 我就唔中意煮饭嘅。试、过有一段关系都 佢好中意喺屋企嗰度玩煮飯仔。 不如我哋今晚煮飯咯、嗯。我話好啦，試下啦咁樣。一路煮，其實我又一路 但係你 都有應承啊，你都 有應承，我諗住一齊做，但係發覺都 唔 係啊。我覺得好嘥時間啊。 係啊，佢唔覺得浪漫咯。 又要洗嘢，又要切嘢咁樣。係 啊，佢唔覺得浪漫。 但係佢個原意好好嘅，佢嘅原意佢又想煮一餐俾我食下。係。咁但係我就覺得。真係，不如我哋去 出去食啦， 出去食外賣，食完之後做其他自己中意做嘢仲好啦咁樣。 哦，呢個嘅重點， 聽 唔到最尾嗰句， 即係去行下公園做下運動，因為我要做運動嗰啲。 做咩話？做運動， 即係咁樣。 運動係要做嘅， 咁樣 係啦，做運動浪漫嘅。 做咪即係橫下牆。 唔係，佢咪就因為唔飽，所以先至去做運動。 我唔飽， 抵死！ 哇！你睇梁咪咪反應。 佢系咁嘅，佢最开心我哋系互相赞赏。 就系、是、你唔介意俾佢睇到你最巧鬼、最真实嘅一面，惊唔惊？ 介 唔 介意啦？梗系 唔介意啦。 包括素颜喎，系咪？ 点解呢啲系浪漫啊？我唔系好明白。 其实呢个系恋人嘅表现，即系如果你中意咗个对方， 你头先你讲话呢啲系浪漫嘅行为啊嘛。 浪漫听入去啫，系啦。恋爱中意咗个人，你就会咁啦。 唔系啊，但系又 你都要剪。 但系又真系几浪漫，即系谂下朝头早起身，大家都求。头甩计甩嘅时候，个口又臭，但系都揽住大家讲声早晨，我都好浪漫。 你未结婚，点解你会咁样嘅？ 系咯，点解你可以咁嘅？话俾佢妈，打电话俾佢妈，杨妈妈 又中， 彪 彪又中一拳，其实又中一拳。 系大家会去旅行噶嘛？咁就会嗌 double bed 噶嘛，即系两张床噶嘛？ 系啊。 大將嗰兩張牀拍埋嘛！ 你唔好理啦，自己就大家兩張牀啦。 你覺得咁樣係浪漫嘅？我 都好浪漫 嘅， 即大家又唔需要化妝，唔需要整頭。 但呢樣嘢，當你一耐咗，即係結咗婚又好，同佢又一定會面對喎。即係你唔會真係喺佢起身前化妝啩？ 係啊， 傳説中 嘅。大把人係咁樣。 喂，但我聽過一段，我聽過內地新聞 啊， 有個老婆啊，係27年。冇試過俾個老公見過素顏， 係 真係喺佢瞓咗覺先落妝，喺佢醒之前就化妝， 好難得，係啊！ 呢啲女人真係好好， 仲要化完妝之後扮冇嘢，我瞓翻。我起身已經係咁噶啦。 B B 點解你粒眼屎都冇嘅？ 因為我起身已經係咁。 因為女神係唔會有眼屎噶， 生出嚟都冇眼屎 啊！大把係咁嘅人啦，我覺得 OK 喎，我又未必真係覺得你需要喺我面前嗰度要去 最真最赤裸裸。 係啊，因為譬如可能有啲人會中意大家一齊喺洗手間度。跟住咧，你有你刷牙，我有我喺度扮大事，即系哇！我覺得真係唔可能咯。有某啲嘢係唔可以俾對方見到嘅，咁先叫浪漫啊！我覺得啱唔啱啊？因為唔係真係咁好睇嘅，唔想破壞自己，因為可能我對我自己冇信心咯。 哦，係可能。 Next 咧，我翻嚟聽完新聞再同你講啦，好唔好？好啦，聽下風騷咪。 你仲夠膽講啊？ 講唔講啊？唔講第二樣 嘢。 好，繼續。 死怕死啦！2020我唔講啊。 喂， 順便。讲今日你讲咩啊？教咩啊？今日古文 都系同今日有关。 哇！ 古人 嚟， 古人谈谈恋爱， 有冇2020噶？佢哋以前 你快教啦！ 你好喐手喐脚。 其实今日系小满啫。 系啊，今日都系小满，24节气嘅。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0: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 創新科技及工業局局長孫東話：國家第四批預備航天員選拔工作第一次在香港選拔在荷專家，有關選拔好快有高係有好消息公布。他有信心香港至少有一個人入選。孫東接受多份報章訪問的時候話：本港最初有120人報名，大約40人進入初選，十幾人進入複選，最終多過一個人進入第三階段的定選。雖然仍然未知道具體公佈日期，但是他有信心本港最終至少有一個人入選。政府部門、公司型機構接連受到網絡攻擊，導致資料外泄。孫東在訪問之中提到，今年中政府將會設立數字政策辦公室，全面制定和實施推動數字經濟和智慧城市發展政策，而應對數據治理的各項挑戰，例如緩減數據安全、個人資料保護方面的風險，亦都是工作的一部分。立法會帳委會討論審計報告，有關提供和監察復康巴士服務。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孫玉涵說，運輸署已經要求營運商今年第三季內完成檢討現有固定路線服務，提升效率，盡快安排排隊輪候人士使用相關服務，並且為電話預約服務設定最高陪同人數，並且會檢視部分載客量偏低的路線。署方目標今年下半年完成相关工作。孫玉涵说，运输署已经督促营运商要召开足够次数的管理委员会会议，依时提供财务文件等。至于复康巴士的采购程序，运输署今年第三季会检视指引，制定详尽行动清单，确保营运商严格遵从。对于有网上的片段指的士业界近日自发放蛇打击网约白牌车，香港的士小巴商总会理事长周国强说，若果属实，作为商会并不赞成有关做法，因为香港是法治社会，执法工作应该交给相关部门负责。周国强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明白业界对警方针对白牌车执法方面的期望有落差，希望警方可以关注，因为网约白牌车保险将会失效，对经营者和乘客都没有保障，若果出现杀伤问题，甚至有人身伤亡，将会演变成政府施政问题。他期望的士车队牌照可以尽快上马，比的士服务得以提升，改善形象，相信若果市民对的士服务的满意度提升，减少对网约私家车的需要，今次事件将会终结。伊朗总统莱希乘搭的直升机需要硬着陆。在北京，外交部说，中方将会为伊方救援工作提供一切必要支持和协助。发言人说，中方对莱希乘坐直升机发生硬着陆事件深感担忧，祝愿莱希和机上人员安然无恙，中方正是密切关注相关事态。在天气方面，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稍后雨势有时较大，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稍后转吹和缓的东南风。展望听日仍然有骤雨，随后一两日骤雨减少。现在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 92%。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604点，升50点，总成交金额621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168点，升1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763点，升54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96.6，升6.6。 盈富基金19.81升9仙，恒生中国企业70.46升1毫6，商汤1.53升1毫3，中国平安45.4跌5仙，阿里巴巴85.7冇起跌，美团122.8跌2.2，小米集团19.62跌3.2，建设银行5.88升3仙。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02，日元155.82，瑞士法郎0.91，加元1.361，人民币7.231，英镑对美元1.271，欧元对美元1.088，澳元对美元0.67，新西兰元对美元0.613。日经平均指数报39,346点，升559点。港金报22,590蚊，升420蚊。伦敦金每盎司买入2,431.65美元，卖出2,432.1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吐露港啦，咁较早前啦，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泽祥街桥底嘅坏车就拖走咗，咁而家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而家就畅通噶，咁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排到上乡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游丽村，西隧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去中华电力公司对出。路面情况喺港岛区下角道西行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咧就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告士打道啦，近住华润大厦。反方向下角道东行啦，去翻湾仔方向啦。咁而家近住军营一段咧都系车多缓慢。喺九龙区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慢车。龙尾虎山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根据非正式统计啊，150遇上170系最完美嘅组合， 就好似豆腐火腩饭，男人嘅浪漫。 而当五个女仔同时出现，就一定唔止一个虚。 讲打卡， 讲体育， 仲会一齐同你玩游戏， 教你成为男女神。 逢星期六下午3:00-5:00，一起 T 一 T， 放松啲。 黄色暴雨警告生效时，要留意最新的天气报告和路面消息。当红色或黑色暴雨警告生效，而教育局宣布了停课，学校应采取应急措施，保持校舍开放，照顾返咗学校的学生，等情况安全先俾佢哋离开。家长无需心急接子女。假如学生已经在返学途中，就要留意雨势、交通、斜坡和路面情况，有需要就留返在安全地方。 老细揾我系咩事啊？ 啊边个？嗰、那个经验丰富、懒经验丰富嗰节目主持人叫咩名话？ 梁继章。 啊面长长写旗嗰个咧？ 马小强啊嘛。 嗰、那个高高大大好靓仔嗰个。 阮仲阳咯。 哦、啊，嗰、那个咧识讲客家话嗰、那个女。 李丽睿咯。 哦，嗰、那个节目叫咩？ 风骚快活人啊！ 几多点做噶？ 逢星期一至五上昼10:00-1:00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咯。 啊边个？点解你咩都知嘅？ 风骚快活人咁好听，唔使讲都知啦。 讲咩？继续讲。 唔系，我 二零快乐。 我真系觉得个就系小强真系好辛苦啫。 即係一同星期二咧，但係即係上完之後嘅話咧，就滿身傷痕啊嘛， 傷痕累累。 跟住就係星期三、星期四、星期五、星期六、星期 日好翻啦，諗住好翻啦， 星期日好翻，星期日。 其實係愛的印記定係傷痕累累，係你自己點睇嘅啫。你只要改變自己心態嘅，你就會改變咗呢個世界噶啦。Tom Hanks 咪成日教我哋咯。 系乐观啲，每样嘢 系啦，咩、啊、一叶一世界啊嘛， 系系系， 一花一世界啊， 系啊，仲有嘅就系冇嘅，唔紧要，景不转心转。 当你改变唔到人哋嘅时候，点啊？ 改变你自己咯，羊不死，我死。 OK， 好，咁讲啊，嗱，继续讲咯， 好， 嗱，当你同佢有一种爱嘅火花咧，你喺街上边边度都好啦，你见到乜嘢？ 系啊，都系粉红色嘅。 你都会想起，唔系，同埋你都会想起佢嘅，你都会想起佢。 咦，你嘅你个头咁粉红色喎？ 系啊，我 一路变 紧 啦 个头， 系 啊， 粉红头啊嘛。 去书局，你发觉啊，有冇佢本书咧？你会唔会咁啊？唔知见咗啲咩就可唔可以买俾佢？ 有个米字， 即系总之 去米铺咯，去超级市场叫 就算一啲无关佢嘅，即系同佢无关嘅嘢， 系啊系啊，会 你都会啊，佢会唔会中意食呢样嘢？ 会啊会啊会啊， 系啊，不如买俾佢啦咁。 或者有时见到啲靓嘅风景，你会觉得啊，如果佢同你一齐睇紧。就好啦， 系啦，我都试过，我都试过。 我有时我都对朋友我都会咁噶， 系会 系咪啊？对朋友都会咁， 即系明知佢中意，譬如话阿蕊蕊中意食芒果， 系啦， 好靓嘅芒果， 即刻就想买。 你哋两个我都有噶， 你有冇谂起我啊？马 老 师， 我见到有某啲嘢，我谂起佢。 讲嚟听下， 我讲咯，我讲咯，我见到啲乜嘢，我会见到谂到阿马老师咧，原子笔 哦， 系啊， 任何地方见到原子笔，我就会谂起佢，系啊。 因为佢好多见到啲咩会谂起佢啊？我都有嘅， 乜嘢？ 眼镜 唔系。做緊運動嘅時候會諗起佢，或者見到人哋做緊運動，或者做一啲好輕微、好容易做到嘅運動，我就覺得，如果馬老師都喺度，一齊同佢做就好啦。 OK， 咁 下次叫埋佢咯， 呢個浪漫啊！ 我咪叫咗你咯，跳舞咯，你又 真係浪漫，呢種係好浪漫，個心有佢啊嘛。 嗯，冇 你知我見到啲咩嘅？我諗起楊洋啊。 乜嘢啊？ 你 衰嘢？ 唔係， 真係嘅一啲嘢。 我知，嗰啲健康產品。 唔係，健康產品都唔會，我直頭會買俾佢。 買咗啦。 买咗 送过俾我嘅， 我冇送过俾你，但系就你送过俾我。 我送过俾你， 系你送过俾我。虽然你话我成日嫌弃你送俾佢， 哦，护肤品 不是， 益生菌 唔系。哇，冇良心啊！呢啲， 我买咗啲咩俾你？唔知开估。 耳环， 哦， 耳环我就会谂起你，即系嗰啲叮叮氹冧嘢啊，咁我觉得啊，佢会唔会中意咧？咁样， 咁 我就得个谂字嘅啫，咁咯。因为我觉得你戴呢个礼物好睇嘅，咁我就会谂起佢咯。 咁点解唔付诸行动？ 我唔知你中意边即系边一类型嘅，即系你中意好浮夸定系啲咩咁样嗰种？系啊，你有时可以好浮夸噶嘛？咁咯 ，OK， 好。 系啊，我觉得呢样都好浪漫噶。 嗱，下一个都系嘅，就系咧，唔理系乜嘢，总之发生喺你今日吓一啲你觉得好特别嘅嘢，你第一个 想话俾佢听， 话俾佢听。 第 一个， 会啊， 想话俾佢听。 系啊， 会 喺未讲俾任何人听之前，你即刻就算佢唔喺度打俾佢又好，或者 我有，我有时我都第一个话俾你。 系咩？ 系啊。 你发生咩事？ 关于小强嘅嘢， 我就会系咩？譬如嗰阵时拍嘢啊，遇到啲咩好人好事啊，或者嗰日唔开心，遇到啲唔好人唔好事，都会第一个会同对方分享咯。 系噶， 系 啊， 系 你会好开心噶，我 即系 开 心会再 double， 但系唔开心会帮你 half 咗。 冇错冇错， 特别系开心嘢真系。第一時間想話俾佢聽， 係啦。不過嗱，講翻另外一個咧，啱啱相反嘅喎。嗱，頭先我哋所講嗰啲就係全部都係令到你好開心啦。但係喺咁多人裏面，佢係激得你最犀利嘅，即係佢能夠做一啲嘢令到你好唔開心好耐。但其他人咧，你可能嬲一陣就算， 因為你在意佢啊嘛， 因為你在意，係 同埋愛你嗰人咧，特別中意發你脾氣 啊， 扭你計啊。 因為你全世界最最要解放 嘅 就係 俾曬所有嘢佢， 跟 住你咁對我， 係啊， 但都係嬲成日嘅時候，但係佢會。打翻電話俾你，或 send 翻 message 俾你， 咁你又冇嘢啦， 借翻曬， 係啊， 即刻借曬啊， 都會。 哦， 你又想點啊？ 你又想點？ 你又想點啫？ 冇啊！ 咁你係咪借曬啊？ 其實 你會點啊？ 唔用呢個字嚟形容嘅。 我咪話借借咯，借借你啲愛。 咪就即刻借曬借借咯，借借 啦。懷念 當你見到係啦，當你見到佢有啲咩唔開心咧，你都會唔開心嘅。 仲唔開心？ 係啦，你。会好似嗰件事，好似你仲开心过佢咁样嘅，系啦，无论系咩事都好啦。 同埋，我觉得你会为咗佢会准备一啲令到佢 be a better self 嘅嘢嘅， 即係譬如 舉例， 舉 be better self 啊，明唔明啊？我唔明啦， 我已經係 the best， 係啦，我冇 better。 譬如我試過嗰啲叫咩？譬如你知道佢腸胃唔好啊，嗰班成日搞肚痛啊，你又會去 買啲 成藥啊， 買可能益生菌啊，買啲可能啲 supplement 俾佢啊，係咁樣咯。 係我有 ，OK， 明白。 或者佢嗰排女性不適，咁你又會沖杯 暖水俾 姜蜜俾佢飲啊。 其實你都幾 OK 嘅。 其實 我 好好 嘅， 真 係佢 暖 啊， 係一個好專一嘅對愛情好專一嘅我。但係我唔知咧，嗱好多人都係嗰啲朋友。成日都啱啱識，會覺得我係一個 playboy 啊， 你係咯， 嗰個渣男啊， 你係嘅， 係或者啱啱識個朋友覺得，你應該都係唔讀書啊，成日去流連夜店啊，食煙啊，飲酒嗰啲，但我全部都唔係咯， 係啊，你有個問題啊，就係個樣啊，佢個樣俾人有一種好油膩 嘅 感覺啊， 佢講嘢又 係啦，有頭粉面嘅感覺， 係啊，花 fit 好 playful 嘅感覺， 你亦都係 playful 嘅，咁但係你有另外一面咯。 我認真嘅時候好認真嘅， 我明啊， 咁風騷 flower 梗要 playful 啲嘅啦，唔通 大家我哋一齊打開本書第十六頁， 我哋一齊睇下呢本小説嘅第一行， 文 係啦，學古文都好 playful 啊，我哋好開心㗎。 咩做啊？有前途啊！有前途啊！ 幾識撈馬老師啊！好嘅，好嘅，好嘅。好啦，喂，嗱，呢一個咧真係一定有嘅，因為我見到身邊人都有嘅，就係咧不能自制地經常講起嗰個人，無論喺邊度。係 啦，有啲人係啦， 係啊，係即係有時自己都誒，我講得太多啦。 開麥有45分鐘啫嘛，我聽咗有54次啦， 成日睇佢，成日睇佢，連嗰啲朋友都話喂，你又講佢嘅 呢啲叫。中心中即係 點啊點啊！你諗我點講先啦？ 但係咧，你咧就唔係啦，而家咧就冇沙啦。 咩話？ 咩沙都冇啦！ 唔係，我講一樣嘢嘅就係話嗱，其實咧呢一樣嘢咧，亦都可以話俾自己啫，話俾自己聽，或者係話俾所有嘅人聽。如果你覺得對方有冇外遇，其實佢有冇喺你面前嗰度提過另外一個異性嘅名，經常性提，任何時間都提，你 就 要小心啦。因為我曾經有睇過嘅就係講緊有一啲嘅就係愛情嗰啲咩專欄啊，又或者大家會傾呢啲咁嘅嘢咧，咁佢就即係話其實好多時候對方有外遇或者對方有一啲 affairs，根本就有蛛絲馬跡，但係係 你 自己 選擇。 同埋你冇聽到，你 block 咗嘅啫。佢就話：總之你嘅男朋友或者係你嘅女朋友也好，愛唔愛嘅話，突然之間喺你面前嗰度提一啲名，而你係唔識嘅。可能佢係你嘅 office 裏面識嘅同事，又或者佢就係一個人啦。總之佢就呢個係佢同佢咩咩聲，成日都提嘅話咧，你就要小心。因為點解啊？佢要喺你面前度講，係因為嘅就係佢愛上咗呢一個人，佢好想同人分享啊，所以佢就會喺你嘅另外嘅一半面前嘅話，佢都忍唔住。同你講嘅就係其實咧，阿小強真係幾好噶。邊個阿小強啊？我望望我一個同事啫嘛。咁你就要小心啦。 誒，仲有第二個clues 喎，仲有第二個線索就係咩咧？魔鬼在細節，就係當佢平時會做一啲嘢，即係對你做一啲頭先話所謂好浪漫嘅嘢，突然之間冇做啦。咁或者你叫佢做嘅時候，佢都唔做。咁 開始注重外表儀容啦。 外表儀容都係， 同埋突然之間平時係對你唔好嘅，突然之間嗰一日對你特別好。可能佢 guilty， 佢要補償，佢做錯一啲嘢要向你補償。 呢個我又覺得未， 我覺得有 會 噶， 有會噶。 所以有時 手機不離身，去廁所又帶埋入去， 係冇錯。 啊，咪咪，你做咩唔出聲？ 唔係我聽緊學緊嘢啊，學緊嘢啊嚇。OK， 講埋最後一個啦，就係一個你好覺得好 enjoy 嘅地方，一個或者無論食一樣嘢，或者去完一個地方。你一定會帶佢再去多一次，想一齊 enjoy 嗰個咁好嘅旅程，或者係 都唔一定 係食嘢有乜 都得，帶我阿媽都係噶，係咯，去嗰個地方食完嘢，哇好食，我帶埋我媽去食， 係啦，等佢再， 好似呢啲咪愛咯， 即係愛 咯， 係啊，最近去邊度食啊？ 最近冇，最近就係母親節嗰餐咯， OK， 係 啊，其實頭先我哋講嘅嘢嘅話，你都未必真係淨係講緊係另外一半係嘛？你可以有 啲喜歡的人， 係啊，你喜歡一個人嘅話，你都會同佢做呢啲嘢咯。 你好耐冇帶我食嘢喎，你冇帶我食嘢喎， 一人少 個。我想講上次有嘢嘅，有人放飛機咋？ 開心啲，開心啲。 520快樂啊，馬老師， 情人節快樂。呢個歌送俾所有 Beyond 迷。一件唔開心嘅新聞，希望大家盡快忘記，希望從此都唔會再有呢啲新聞出現啊！情人。送俾大家。 盼

好多媒体好多爱情小说灌输俾我哋嘅爱嘅形式，影响咗我哋对爱嗰种期待。呢啲嘅电影里边描写嘅爱情，所谓浪漫、唯一、至死不渝嘅爱，爱一个人就要将自己挖空嘅爱，满足自我对于外在形象嘅认同，让一个人将爱同痛苦、毁灭、占有混合一齐。好似你爱佢，你就好似拥有咗佢一样。我哋活在只为爱里头嘅泡影，我哋对呢一份爱有既定嘅期待，我哋以爱之名开始向对方狂得无厌咁索取，希望从对方身上得到更多嘅满足，最后令我哋窒息，走入毁灭同荒芜嘅地步。爱变成一种低层次嘅依恋、迷恋。呢个系爱吗？其实成熟完整嘅爱应该来自接纳、包容，从愿意带住好奇心、不带批判嘅去了解一个人开始，能够让一个人自由自在、无拘束咁表达自己最真实嘅自己，呢个先系爱。喺爱里边唔需要担心被批判、被挑剔、被条件式嘅筛选、被改造。真正的爱要经历过，让彼此回到真实，开始走入完整，接纳对方的一切，他的情绪，他的想法。男女的爱来讲，真正完整的爱必须是彼此能够一起经历过一些事情，从物化的投射走入真实的人，这种的过程。关系是一面镜子，我们之间能够经历的是映照出彼此的真实，无论是好定是不好，无论我们的生活是匮乏是丰盛，我们都帮助彼此走进更深入的了解。我们不会有好或者恶的，我们喜欢他就是喜欢他。我们从彼此的眼睛看到自己，从你和我走入合一，一同成长，一起走入深化的探索自己的旅程，穿过可怕的心智的枷锁，回归自然。爱情是一种单纯的爱，不是因为他的钱，不是因为他的外貌，我们陪伴彼此一起走回原点，发掘彼此最真实的自己。在现代爱情故事里面找到这种无私的纯朴的爱吗？祝福每一位520能够找到心中所爱。 别离没有对错，要走也解释不多，现代说永远已经很傻，随着那一 想穿心窝，若是厌弃了，再不蹉跎。如共你分开，应有机会再爱一个，不可能付出一生空虚过。你我情如流般经过，心知道再爱痛苦必多。愿你可轻轻松。放低我，剩了些开心的追忆送走我，家人了解之后认清楚，你别是笑笑明晨剩我一个，潇洒女也会记起当初。 若你的心中孤单再找我， 若你的心窝中空虚再找我，不必痛苦心窝，若是嫌弃了，再不蹉跎。如共你分开，应有机会再爱一个，不可能付出一生空虚过。你我情如路般经过，心知道再爱痛苦必多。愿你可轻轻松。 头认清楚，离别时笑笑明晨剩我一个，潇洒女也会记起当初。 若你的心中孤单再找我， 若你的心窝中空虚再找我，不必痛苦。 意思意思，我有冇事啊？ 好小事啫，嗱嗱嗱，呢碗药饮咗佢啦。 哇，咩嚟噶？ 好嘢嚟噶，里面有凉鸡、章鱼一条、马小强一只、美丽瑞三钱、软种羊毛一汁，五碗水煲三个钟，每个星期饮五日，有病医病，冇病啊补身。诶，饮啦饮啦饮啦。嗯啊，咁饮完之后咯，而家觉得点啊？ 正啊，风骚又快活，精神爽利。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香港电台第二台， 风骚快活人。 风骚快活人，估下估下，学古文。 马老师早晨， 喂，早晨早晨，今日咩日子啊？小杨杨， 520，我爱你， 同埋小满。 小满之后是乜嘢啊？ 大满， 全部错。 大满贯， 谷嘢， 唔系，系帮助。 吓，嚟啦， 帮助 啊！ 帮助，话俾大家听，小满有。冇大满嘅、 哦， 有小鼠、大鼠、小雪、大雪。 咁点解冇大满嘅？ 啊，点解咧？ 因为做人唔好咁自满。 诶，啱啦，小羊羊讲得啱。 你少少满就好啦，唔好咁大满。 系啦，小满嘅意思咧就系话，诶，啲嘢啱啱好啦。 嗯， 即系好似中国人嘅思想咁样样。 系， 佢哋咧冇错啦。即系如果越满到圆咕碌咧，跟住又会。 越有阴晴圆缺， 冇错啦，又要变咗一个半圆， 一个圆， 都未必嘅。而家肚腩圆咕碌都冇变翻细， 又啱喎。 你觉得好笑啊？ 呢个例子好好啊，咪 你静啲。 我冇谂住笑啊，举个例啫嘛。 你中意举例啊嘛？得，中间你就集句，系咁。 要集三句啊？ 集四句，我带你， 带你一句。 系啊，因为咧，佢哋觉得咧，即系中国人嘅传统咧，就唔系好自满嘅，即系要中意有 谦口， 系啊，留有少少余地，明唔明啊？小朋友， 做人你明唔明啊？马老师， 我问， 做人都要留一线噶， 系啊， 日后好相见噶嘛。 小满咧。咁就係嘅意思咧，就話 同天氣有冇關㗎？ 有關係嘅。小滿之後咧，通常咧就開始落雨啦，雨水又越嚟越多啦。所以小滿咧就話啲種子咧種到咧長卜卜啦，準備有收成啦。即係呢個係第一組嚟嘅。咁小滿。你知唔知有啲咩習俗啊？ 要攞啲遮出嚟咯，攞啲梳笠啊、梳衣嗰啲啊， 古時啊， 咪古時咯， 系啊， 攞啲雨傘、攞啲梳衣咯， 梳耳披散在兩肩， 唔好 笑，你做乜事啊？咁啊， 系我唱好唱好， 歌嚟噶嘛，梳衣披散在兩肩，貴家不怕露雨衫。 阿馬老師啊，我哋而家唔係音樂堂喎， 其實幾驚你哋唔知我喺唱。 天都跑過，月有到頂峰。 喂，呢個好聽， 好嘢，好嘢啊！ 其實都真衝衝， 係啊， 我知啊，我識。 以前咧，佢有嘅習俗咧，就係話祭車神啊。 车神 啊，车神 咩车啊？但系以前古代有咩车啊？ 系啊，估下 马车、 驱车、登古员嗰啲啊嘛， 牛车、牛车 唔系 驱车、登古员啊，首诗李商隐噶，系啊， 啱啊，佢啱啊， 出嚟出嚟， 我唔记得第一句啦， 系啊， 向晚意不息，驱车登古员， 夕阳 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冇错就李商隐， 再背多李商隐一首诗啊。 嗯，唔识我，你噏下啲。 你又懒巴闭啦，你又 喂我小满嘅啫，你叫我再背多句，我就大满 嘅。系啦，佢就系识嘅，但系佢唔背，因为佢欠去。 好嘢，好嘢， 我唔可以抢过三位前辈风头。 系啦，其实拜车神咧，佢即系唔系即系嗰啲马车啊，唔系嗰啲车。 咩车啊？ 而系一啲叫水车， 水车 耕田嗰啲， 全部都系同。耕种 related 唔系耕田嗰啲系咁噶嘛，一块一块一块嚟，咁有个人 系 踩，佢就喺度运转 水啊，卸咗啲水咁啊灌溉啊，系啦，咁啊祭车神。第二咧就系话祭一种昆虫，系咩昆虫咧？ 蚯蚓 唔系， 诶牛唔系昆虫， 昆虫啊， 蚯蚓。 头先我哋咪讲咗咯， 蜜蜂 同。 即係股市 related 嘅，即係 同股市 related 啊！ 而家又冇計，仲 有探我 探草 哦，探草，因為做絲 冇錯啦，南耕田 咁蜘蛛都得噶， 女仔 蜘蛛 叫套絲啊嘛， 人哋嗰啲絲係做衫 噶，蜘蛛衫嘅衫啊， 蜘蛛衫嚟得。 有啊 ，Spiderman 咪着蜘蛛衫咯。 丝嘅 系啊，有冇睇个 Spiderman？ 有， 系啊，射啲丝出嚟。 我谂起拔丝， 我谂起你嘅你啊，马老师。 OK OK， 系蚕虫， 系 系啊，即系据讲咧，小满咧就系蚕神嘅生日。 哦， 系啊， 蚕神， 系啊， 蚕神，哇，啲唔好嘅， 系蚕虫神。 蚕虫 神嘅，因为佢哋咧原来以前咧好难养嗰啲蚕虫， 点解啊？ 好容易死啊，唔知点解，系啊，咁啊跟住咧，点解要拜佢咧？就 希望佢唔好死， 系啊，男耕女织，咁啲女士喺屋企就养蚕虫 啦。我养过啦，蚕虫好好玩噶。 点啊？你讲嚟听下。 真系养过个， 我知啊， 系啊，你哋冇玩过咩？以前同金丝猫一样，系好多小朋友嘅一个玩伴嚟噶。又话有钱仔，其实好多嗰以前街市咧，嗰啲好多嗰啲卖，我都唔知卖山草药嗰啲， 其实而家都有 就有噶，系啊系啊。 但系而家啲妈咪唔俾嘅，惊污糟邋遢啊。 哎呀，点会啊？ 见到你沉咗拍死啊！ 哇， 唔会，好， 你嗰时系 唔系买翻嚟养咯？通常买两条嘅，咁跟住咧就俾啲桑叶佢。我嗰时咧冇而家啲人养宠。咁啊咁叻嘅，买笼又食唔会嘅，买个鞋盒，即系用个旧鞋盒嘅啫，里边铺啲报纸啊咁样，跟住咪养咯。咁跟住佢食桑叶好肥，一由细条养到大条，跟住佢要结茧嘅，白色嘅成个茧。结完之后咧，过咗唔知一个礼拜，突然间要咬开，就变咗一只鹅咁样飞出嚟，唔系蝴蝶啊，鹅咁样样嘅飞出嚟。 只鹅咧有冇继续养只鹅？ 跟住佢就会生蛋啦，再生好多蛋喺嗰个鞋盒度。 你真系噶？ 系啊，跟住佢就刮柴。系啊，完成生命嘅责任，系咪啊？系咁咯， 即系瓜柴字佢要锯， 锯 就 死得好锯啊嘛， 死得好锯， 要好锯， 完成生命嘅责任。 就系拜蚕虫，因为咧以前咧就南耕田女织布啦，咁个节日咧就叫祈蚕节，即系为啲蚕虫啊 祈求多祈， 祈求啲蚕虫嘅节日。 冇错啦，咁因为咧佢哋嗰个养蚕虫嘅温度啊。湿度都好讲究嘅，咁第三样嘅习俗系食乜嘢同食有关嘅？ 食嘢啊， 亦都同呢种天气有关嘅。 食啲我知诶冬瓜，因为解暑。 唔系， 冬瓜 系番薯定热噶？ 种噶系嘛？种噶农作物嚟噶 嘛？ 而家我哋食唔食噶？ 诶，食噶。 荔枝 啊， 荔枝 粟米水果嚟嘅。 咩嚟噶？ 定蔬菜嚟噶？ 系啊， 蔬菜类， 蔬菜 系白菜， 蔬果类， 蔬果，蔬果， 萝卜， 街市 萝卜 卖 嘅。而家先有嘅， 西瓜，西瓜， 南瓜， 唔系蔬菜，即系 洋葱， 食饭唔系系苦瓜。 哦， 苦瓜几时都食得噶啦？点解要呢个？ 唔系佢个习俗啊，因为咧嗰阵时湿气重啊，要食苦瓜咧就 系 苦嘅嘢就去湿。咁以前有一种叫苦菜。大家估系系乜嘢植物？ 苦菜啊！ 而家都有噶系嘛？ 而家系植物，但就唔系食嘅，唔系食嘅。 芫茜 唔系三个字， 唔系食噶， 系啊， 芫茜都食得噶。 苦菜 系啊， 三个字。 苦菜系啊，其实系一种植物嚟嘅。 乜乜菜啊？ 花嚟嘅。 乜乜花？ 系啦。 头花 唔系 三个字啊？ 三个字， 但系冇花字。 好臭花， 冇花字噶？ 咩？有冇个花字啊？ 冇啊， 没有。 花，但系系 但系叫苦菜， 有个苦字啊？ 系， 俾多个提示。 苦瓜干 冇得睇，第一个字 苦。 你哋以前佢哋呢个年纪咧，星期五晚中意去边啊？ 蒲 系啦， 蒲公英 系啦。呢个苦菜咧就系蒲公英。 点解嘅？ 系啊， 你食蒲公英啊？ 唔系食啊， 唔系佢嗰阵 时。头先佢咪话唔系食？ 你留心啲上堂得唔得啊？ 唔系食啊， 咁唔系食啊？ 咁你嚟做咩啊？ 所以你不定系有佢有佢，系冇怒气冇怒气冇怒气，因为小满 要你做咩？ 你小满小满小满作句作句， 但系我嚟做咩啊？如果唔食， 唔系佢意思咧，就系话因为嗰啲苦菜咧系去湿嘅，系啊，就攞啲苦菜。佢系拜祭啊，佢系拜祭， 咁样用苦菜拜祭， 即系希望拜祭完之后嘅话咧，个人就去咗湿啦，咁样 系啦，因为就即系等于你拜车神一样， 哦哦哦， 系啊， 总之就希望佢祈求 祈求去湿， 令到你即系啦， 系啊， 小满520，大家 over the moon。 点样 over 对满 ？over 对满即系开心嘅意思啊嘛。 哦，咁所以就识啊， 教你梗系拉你教中文噶嘛，我喺英文老师度学翻嚟。 惊喜啊！惊喜俾佢大翻转头，唔好嬲。 马老师一嬲就 cut 嘅，你知唔知啊？佢一 我你啊，咪 小满小满，马老师用痰罐。 哇！你用嘅咩？ 咁 以前啲人系用痰罐 的。啊！你够胆讲出嚟？我因为你个胆识，我 OK。 因为佢有够胆，好继续。 你咧，细路长， 阿细路长，自己翻佢啊。 小满，小满，我都唔知道应该要点样去管。 嗱，头先 我小满，小满。今日开心到冇网管。 O、okay, K， 好 嘢。 嗱，以前咧都有啲即系总系有啲念口簧噶啦，即系话小满点点，记唔记得？啊，你都应该系唔记得嘅。小满之日咧就苦菜瘦，有五日未草死，未系未难生活个未。 嗯。 未草系咩嚟嘅咧？佢系啲字音，即系佢喜欢系啲阴阴湿湿嘅地方 生 嘅。 嗯。 系啊，未草你自己查一下。 跟住咧，系 啊，如果佢有太阳咧， 就死啦， 就死啦，系啦。咁跟住有五日咧，就小暑至啦，系啦，即系隔咗十五日之后咁样。 哦，即系佢嘅意思嘅就系话，总之你又见到呢啲咁样嘅微草，系嘛？十五日之后嘅话咧， 死噶啦， 就至啦。 系啦，但系如果嗰啲腐菜化害，过五日嗰啲，如果嗰啲微草冇死，会点咧？ 落好多雨， 未唔系。以前上一次我曾经同你讲过 乜嘢啊？ 微草唔死啊？ 系啊， 即系代表嗰啲天气啊， 系啊，即系 好热。 唔系，即系会有啲事发生嘅。 有啲事发生， 会有暴雨， 唔系 会有风暴， 唔系 系咪啲灾难嚟噶？ 打风 类似啊， 地震 会有海啸， 盗贼泛滥。 哦， 即系 关咩事啊？ 即系 盗贼 系啊， 即系啲人就会出嚟犯案， 因为微草唔死 系啦，即系嗰啲传说嚟嘅。 诶，唔系有关系？ 点解啊？ 有時天氣太熱咧，都會罪案率會頻生啲嘅。咁如果佢係咯，關乜事？應該係。 係 啊。 咁如果啲苦菜唔開花咧，又會有咩事發生咧？即係呢啲係全部。 啲人會發癲。咁亂亂噏啫嘛，其實佢係 咪 咁講咩？唔係，咁頭先你都話盜賊會多啦。 係咪嗰啲官府唔好啊？ 誒唔係。 天子駕崩。 系啲咩唔好啊？ 佢讲得出就 啲猪会死，啲猪会死。 唔系， 会有地震灾害。 啲贤人咧，即系啲好人咧，就会唔出现。 哦， 系啊，即系佢哋以前系咁啦，即系天时系咁样嘅时候咧，正路就系正，即系真系会发生 啦。 如果啲唔好啲嘢应该发生唔 发生 就唔好啦。 哦， 系啦。 跟住讲紧咧，就系话而家成日都讲啊嘛，话咪早一轮咪太阳风暴嘅，跟住会搞到嘅就 系 唔应该见到一啲好特别嘅现象嘅地方都有嘅，跟住就会传好多嘢噶啦。 系 啊，尤其是我啲高敏人咧，就呢段时间你会觉得啊头痛啊，唔系好舒服啊，同埋有好多啲奇奇怪怪，你唔开心啊，又会发生噶。 嗯， 例如咧， 今日都有啦，系咪啊？大家都唔开心啦。 做咩事啊？ 系好多嘢都唔开心。咁想讲，因为我唔开心。系啊，真系噶。 嗱，所以咧，以前咧，啲人咧就为咗即系应呢个节啦，咁佢哋就要吃苦嘅。头先话 食啲苦嘢， 系啦，食苦 应一应佢， 就系食啲苦瓜，或者带啲甘味嘅嘢。因为其实咧，除咗系啊，其实你阿取 Sir 都有讲噶啦，系啊，因为要去湿啊，因为嗰阵时好湿啊、漏立啊，同埋跟住会落雨噶啦，嗰啲日子系啦。咁跟住咧，小满之后咧就系芒种，就冇大满。芒种有咩意思咧？大家 系咪收割啦？ 开始种芒果， 芒种 芒系草花头做，系咪做个芒？ 都系啊，我咪芒， 系啊，芒个 芒系咩先？你知唔知？ 我知嗰啲黐喺脚嗰啲黐头芒。 类近啊， 黐头芒 系咩咧？ 嗰啲啲吉嗰啲细粒细粒， 有啲小刺， 细粒细粒小刺嗰啲，系啦，黐头芒 啦， 吓 种， 其实就系芒种嘅意思咧，就系话准备要种一啲有刺嘅。 点解要种嗰啲啊？ 即系例如玫瑰花， 唔系嗰啲谷物啫。 哦，谷物， 谷物类， 有刺嘅嘢， 即系佢哋觉得应该咁样，系啊， 即系播种咯，系 啊，系啊，咁咯。 韭菜咯，唔系嗰啲叫咩？有刺嗰啲，哇，好难洗嘅，搵嚟整 死啊！嗰叫咩名？我突然间谂，我突然间谂到就话俾你听，就 系 嗰啲佢有咯。 系啊， 有刺噶。 咁、跟住系咁啦，所以记住咧，小满之后冇大满嘅、大家真系要记住。 知道， 你讲三次啦。 重要事情讲三次。 好，好，系咪落堂啊，老师？ 好，落堂执书包。 好嘅。 播放一啲令人开心嘅电台节目啊！ 好嘅，即刻为你播放《风骚快活人》。 喂 ，AI， 播放啲喺唔开心嘅时候听嘅电台节目啊！ 好嘅，即刻为你播放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快活人》。 喂 ，AI， 唔该你播放令人轻松嘅电台节目啊！ 好嘅，即刻为你播放由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主持嘅《风骚快活人》。 喂，有冇搞错啊？乜都系听《风骚快活人》嘅。 《风骚快活人》系一个有资讯、有娱乐嘅节目，无论乜嘢心情都啱听噶。 早上11点半听紧风骚快活人，先听11点半新闻报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1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伊朗总统莱希和外长阿卜杜拉希扬乘坐的直升机在西北部东亚塞拜疆省因为大雾等恶劣天气紧急降落， 伊朗红新月会话，发现莱希乘坐嘅直升机形容情况并唔良好，救援人员正系向直升机嘅位置推进。伊朗国营电视台报道，通过对直升机事故区域嘅搜查，目前冇人员生还嘅迹象。伊朗救援团队使用无人机探测事故现场。报道引述救援人员话，直升机嘅螺旋桨同埋驾驶舱被烧毁。通过热成像无法探测到温度。回来本港，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说，国家第四批预备航天员选拔工作首次在香港选拔在何专家，有关选拔很快有好消息公布，他有信心香港至少有一个人入选。孙东接受多份报章访问的时候说，本港最初有120人报名，大约40人进入初选，十几人进入复选，最终多过一个人进入第三阶段的定选，虽然仍然未知道具体公布日期，但是他有信心本港最终至少有一个人入选。政府部门、公私营机构接连受到网络攻击，导致资料外泄。孙东在访问之中提到，今年中政府将会设立数字政策办公室，全面制定和实施推动数字经济和智慧城市发展政策，而应对数据治理的各项挑战，例如缓减数据安全、个人资料保护方面的风险，亦都是工作的一部分。对于网上有片段指的士业界近日自发放蛇打击网约白牌车，香港的士小巴商总会理事长周国强说，若果属实，作为商会并不赞成有关做法，因为香港是法治社会，执法工作应该交给相关部门负责。周国强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明白业界对警方针对白牌车执法方面的期望有落差，希望警方可以关注，因为网约白牌车保险将会失效，对经营者和乘客都没有保障，若果出现杀伤问题甚至有人身伤亡，将会演变成政府施政问题。他期望的士车队牌照可以尽快上马，比的士服务得以提升，相信若果市民对的士服务的满意度提升，减少对网约私家车的需要，今次事件将会终结。在天气方面，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稍后雨势有时较大，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稍后转吹和缓的东南风。展望听日仍然有骤雨，随后一两日骤雨减少。现在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 93%。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641点，升87点，总成交金额869亿6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166点，升1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719点，升10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19.83，升1.1。腾讯控股395.4，升4毫；恒生中国企业70.56，升2.6；商汤1.52，升1.2；中国平安45.45，冇起跌；阿里巴巴85.6，跌1毫；美团122.8，跌2.2；中海油19.74，升3.8；小米集团19.8，跌1.4。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01，日元155.8，瑞士法郎0.91，加元1.361，人民币7.231，英镑对美元1.27，欧元对美元1.088，澳元对美元0.67，新西兰元对美元0.613。日经平均指数报39234点，升445点。港金报22620蚊，升45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435.12美元，卖出2435.6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红隧港岛入口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咧就排到去香港仔隧道管道中间。而喺路面情况方面，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依家龙尾咧就排到去兆辉台。另外仲有就系下角道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比较挤塞，依家龙尾咧就去到告士打道近住新鸿基中心。而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进发翻一段慢车，依家龙尾去到果栏。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FM94.8 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根据非正式统计，150遇上170是最完美的组合， 就好像豆腐火腩饭，男人的浪漫。 而当五个女仔同时出现，就一定不止一个虚。 讲打卡， 讲体育， 仲会一起同你玩游戏， 教你成为男女神。 逢星期六下午3点到5点，一起 T 一 T， 放松啲。 港台电视30日国剧830《亲爱的小孩》完结篇， 离异多年的萧露同一乐用尽千方百计都冇办法为女儿找适合移植的骨髓去医病，面对濒死的和和，各人的心结又可不可以化解，而和和最终又可不可以得救？ 国剧830《亲爱的小孩》完结篇，星期一至五晚8点35分，港台电视30日。 如果你合资格又未登记做选民，或者要更新住址，记得在6月2号或之前用智方便家提交申请，电邮、邮寄、传真或上网提交都得，记得俾埋住址证明同联络方法，用智方便或者上 vr.gov.hk 睇下资料更新咗未，收到查询信扫描二维码或以电邮、邮寄或传真回复，都是6月2号截止，查询2891-1001。 大家好，我是 Sam 虚，只要乐观豁达，凡事向好的方面去想，保持平常心，处变不惊，用松容的态度去面对命运的安排，就应该算是快活人了吧。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风骚快活人。 风骚快活人喺星期一11:30后咧，讲下电影啊、剧集啊等等咁样吓。我今日咧想讲一套咧韩国嘅剧集，叫做《The Bad Show》。 The Bad Show 佢好奇怪个名字，有中有英文啦，有数字啦。咁八咧就系即系 8 啦，1234678个八啦。其实咧八意思即系话喺劇集裏面呢係有八個人一起做嘅，咁呢就係一個來自網絡遊戲嘅改編嘅劇集。大家仲見唔見啲魷魚遊戲呀、一班人喺一個唔知名嘅地方啦，唔知點解去到呢度，咁就爭奪好多嘅不同嘅比試，然後攞一大嚿錢。咁其實佢有少少似嘅，咁又有八個人呢，每一個人都係生活得唔係幾好啦，可能係爭好多錢呀，或者唔愉快呀，咁就係一個神秘嘅引領之下嚟到呢個地方啦。好啦，呢八個人呢嚟到呢就要抽一個 number先，你自己揀啦，咁1234678。咁而呢个 number 咧代表住几多楼，而每一层楼咧得一间房嘅啫。譬如话阿小羊羊，你系八楼嘅，你就系 八楼啦， 系你就八楼啦咁样。咁好啦，咁男主角咧就攞咗个三，就入咗三楼啦。依间房好似麻麻地，乜嘢都冇咁嘅样。咁佢做咩咧？里边咧嗱咩都冇。于是咧佢有本叫做 rules 啊，你要睇个 rules。你嚟到呢度咧，你就要根据呢个 rules 噶。其中一样嘢就系呢间房系冇嘢噶，你要买。用咩買啊？嗱，首先咁講就係佢哋嚟到爭奪咩咧？佢有間有個嗰啲叫做 display 啊，嗰啲數字咧打出嚟，每一分鐘佢俾一嚿錢你，你一路留喺度喎，每一分鐘咁，於是你一路留喺度生活，你咪嗰個錢咪越嚟越多咯。好啦，佢每一分鐘俾30,000蚊。韓幣呢一個男仔，咁佢好開心啦，已經因為佢真係好多錢啊嘛，30,000蚊已經對好多錢啦，好開心啦。咁但係咧， 佢誒唔得，我呢度好凍，我要買啲被啊咁樣。點知咧喺呢度買嘢咧係100倍咁貴嘅。譬如一個枕頭，可能係你平時買50蚊，呢度係講嘅係5000蚊或者50000蚊嘅。咁佢好肉赤啦，就講、人性嗰種嘅金錢嘅，你到底願唔願意用呢啲錢去買一啲咁貴嘅 嘢、 有用嘅嘢咧？咁好啦，咁好啦，第日咧佢又落到下邊咯，原來有8個人都係被邀請嚟玩呢一個遊戲嘅。咁而你想唔想繼續咧留低？如果每一分鐘我俾一嚿錢，你想唔想繼續留低？你梗係想繼續留低啦，係咪？好啦，但係喺嗰個大廳咧就有一個數字一路減緊嘅個時間，仲有24小時，噗噗噗噗。喂，我哋點可以延長佢啊？咁樣同埋我想買嘢啊，原來喺大廳就用大家嘅quota 去買嘢嘅。咁跟住咧，小楊話：我想買包餅，唔好啦，因為個時間係屬於大家噶嘛。咁就開始拗啦。咁又話佢有一啲嘅飯盒咧，淨係俾8樓嘅啫。咁8樓食完咧，先運落7樓、6樓。咁低層嘅人就話：喂，搞錯啊！咁你食曬，我咪冇得食咯。咁樣係講好多人與人之間嗰種喺金錢啊、利益啊嘅爭奪，同埋當佢哋一上8樓一睇，呆咗，原來8樓嘅人咧，每分鐘係有35萬嘅，相比3樓個得3萬，就做人與人之間嗰種階級嘅觀念啦。喂，梗係啦，你每分鐘有35萬，我得個3萬，1樓個得1萬添，所以1樓個又好唔開心啦，就爭取即係人與人之間嗰種勾心鬥角，點樣我可以多啲錢咧？點解你會多我咁多咧？咁樣，咁我都係幾得意嘅呢個劇集。 但 係 咪嗰啲人去咗唔同嘅樓層就唔會 可以 轉 改 㗎啦？ 唔可以改，跟住有啲人就好後悔，點解我要揀1樓啊？1樓原來得10000蚊，哇！佢8樓，因為你揀嘅啫嘛，就製造一種人與人之間嗰種嘅叫做高與低。或者點樣可以我攞埋你嚿錢啊？你攞埋我嚿錢，咁都幾得意嘅，就叫做 The Bad Show， 係一個韓國今年最新嘅嗰啲叫咩真人 show 嘅劇集，但佢唔係真人 show， 佢拍出嚟嘅啫，來自一個網絡遊戲啊。好，就係呢個劇集啦。OK， 分析完啦。到阿 Sarah， 好，我要介绍嘅呢一套电影咧，就叫做皮埃尔神父的生命旅程。咁、其实就系真人真事，系有呢一位叫做皮埃尔神父，佢系一位法国嘅天主教嘅神父嚟嘅。佢可以讲得一个就系一位嘅就系法国嘅抵抗运动啦，仲系奉献佢自己一生咧，可以嘅就系救咗一啲贫穷同埋无家者嘅。佢自己本来咧就系出生自一个嘅就系天主教嘅家庭咧，有钱嘅、但系当佢嘅爸爸走咗之后嘅话咧，佢系将所有佢嘅遗产捐晒出去，致力于就系成为一位神职嘅人员啦，立志成为一位神父嘅。咁当然啦，喺二战爆发嘅时候嘅话咧，佢亦都曾经上过一啲战场咧，去做一个军官。就系因为咁样嘅话咧，将佢嘅人彻底地改变。点解咧？上到去战场嘅时候嘅话咧，佢亦都见到有好多嘅就系战争里面嘅一啲残酷，以及就系人性嘅一啲嘅睇法，以及仲有系就系一次嘅突击当中嘅话咧，佢失去咗佢最好一生嘅好朋友。所以咧就喺呢啲咁样嘅情况之下嘅话咧，佢亦都希望嘅就系翻到嚟嘅就系好好地去贡献自己嘅。佢觉得宗教最紧要嘅就系话，如果我相信有某一个宗教，而唔系揾嚟揾用嚟去帮人嘅话，佢话根本呢一样嘢嘅就系冇意义嘅。咁一生当中嘅话，其实佢享年咧都有成90几岁嘅，可以讲得嘅就系一位唔单止系一位非常之好嘅神父之外嘅话，佢系一位慈善家，而且系一位嘅就系国民议会嘅一位议员嘅。到今时今日嘅话咧，佢仍然会觉得就系致力要做嘅嘢嘅话，到今时今日都未能够做到，因为咧喺最后尾喺呢套电影完晒之后嘅，你会发觉佢争取咗整整70年嘅时间，但系冇改变一样嘢嘅，就系喺法国到今时今日2024年，依然有33万人无家可归。佢而呢一个咁样嘅，希望可以帮一啲无家者，又或者有啲低收入嘅人士，能够有一啲屋企住，希望可以就系建设一个咁样嘅社区嘅话，其实系由呢个1954年已经开始噶啦，争取到今时今日嘅话，都未能够可以真系做得到。咁而当然啦，对于佢嚟讲嘅话，点解会咁震撼咧？就系来自于1954年嘅一件事。因为咧呢一位神父咧，希望喺寒风凛冽当中嘅巴黎嗰度咧，去帮助有一啲嘅就系喺咁冻嘅时间，佢哋冇嘢食，佢哋冇地方住，咁就喺佢哋嘅街头嗰度咧，就希望可以派一啲毡去俾一啲嘅无家者。见到嘅就系喺冻风之中嘅话咧，有一位嘅穷人死咗，所以咧佢就要去到呢个国会上面去质疑所有嘅官员嘅话，其实你哋成日都喺度讨论有咁多嘢，要为我哋国民做咁多嘢，正系即系而家系发生紧啲乜嘢事嘅话，究竟你哋有冇睇到？你哋做紧嘅嘢嘅话，其实有冇做到呢咁嘅帮忙咧？咁样。 咁當然除咗有呢件事之外嘅話，咁當然佢亦都需要嘅就係即刻去籌備所有嘅人，希望大家可以發起有啲咁嘅事嘅話，大家唔可以嘅就係眼不見為乾淨，就即刻咧去咗一個電台。希望電台能夠俾佢做一個廣播，咁就係可以同大家講嘅就係話，今日我哋需要係有某一間嘅酒店，有要需要大家要捐贈一啲，譬如可能係煎啊，或者係大型嘅帳篷啊，又或者係要整飯嘅一啲，譬如可能係爐具啊等等啦。希望每一晚咧都有上千人喺飢寒交迫嘅巴黎嘅街頭嗰度流浪嘅話咧，由今日開始嘅話，我希望要為佢哋去建設一啲嘅就係窮人嘅庇護中心。咁點不知嘅就係當佢做咗呢一個咁樣嘅廣播之後嘅話，你有好多人就會去幫手去做呢一件咁嘅事。咁佢希望唔係淨係一次，希望可以嘅就係話以後嚟講嘅話，淨係喺呢個巴黎嘅街頭之外，仲有會有其他嘅社區啦，去到嘅就世界各地嘅話，都希望可以為佢哋就做呢件咁樣嘅事。咁呢一個聲音嘅話，其實係即係震撼到就係整個法國。時至今日嘅話，好多上一年紀嘅啲法國嘅老人家嘅話，都清楚記起佢喺當時嚟講嘅話，呢件咁樣嘅事發起咗嘅話係一啲特殊嘅意義嘅。咁其實都知道嘅就係每一個人，其實佢哋都會有良心，只要有人需要有啲咁嘅幫助嘅話咧，佢哋都會幫嘅咯。咁當然啦，咁亦都有一啲嘅事件嘅話，就有好多好多佢即係幫人點樣去發聲，同埋去做有好多呢啲咁樣嘅慈善嘅事業嘅話，咁其實大家不妨可以就係睇一睇呢一套嘅，即係裏面嘅嘢實在太多啦嚇。佢就其實講緊佢嘅生平嚟講嘅話，都係一個兩個幾鐘頭嘅一套好長進嘅電影。咁我覺得就係大家可以不妨可以即係睇一睇有關於嘅就係呢一位嘅神父佢嘅一啲嘢，而且咧亦都有一個稱呼，大家係會叫呢一位嘅皮埃尔神父叫做法国良心，系啦，做好多好多好多嘅事，咁希望真系可以帮助一啲嘅无家可归嘅流浪嘅支持者，系一位伟人，亦都系一位真正好值得大家好好地咁样去学习嘅神父。 好，今日咧就其实上个礼拜咧睇咗一个纪录片嘅，咁咧就本身谂住讲个纪录片嘅，咁但系琴晚咧突然之间 loop 下网络嘅即系平台嘅时候咧，就见到第二个纪录片，咁亦都系新鮮滾熱辣嘅，我 check 翻咧，原來係琴日先正式公開呢一個紀錄片嘅。 冇記錯，今朝早我睇嘅時候嘅話，佢應該係上咗去大約係十幾個鐘頭嘅。 係啦，咁就啱啱睇咗，咁我一路睇咧都喂幾好 juicy 喎個 topic， 成件事嗰、那個調查嘅方向啊，邀請嘅一啲牽涉喺呢個事件入邊嘅受訪者咧。都幾 eye catching 咁，所以我就不如就今日介紹呢一個紀錄片啦。咁其實咧，佢就係 BBC I 啊，即係一個 BBC 入面都幾出名，亦都成日得獎嘅一個調查嘅小組咧，去製作嘅一個紀錄片。咁、那個紀錄片個名咧叫做《雙面人生：韓流明星聊天室裏的秘密》。咁你聽個名字就知道咧，其實佢係針住。大家都成日都見到呢個韓流文化，其實係牽領住全世界嘅潮流啦。即係佢就係探討啦，究竟呢一個咁紙醉金迷嘅韓國娛樂圈入面嘅世界，其實都有啲不為人知，亦都幾冇人倫道德嘅一啲事情發生咗。咁其實佢就係以一啲落藥啦、性侵啦，同埋羞辱女性嘅一啲事件咧，去做一個主題嘅。咁咧首先咧就可以講翻先個追溯到咧，其實喺2016年嘅時候咧，咁啊部分嘅明星咧，大家都見過，亦都其實佢哋知道緊，即係大家都知道啊，公眾嘅時候都知道咧，其實佢哋某部分其實坐緊監啊，服緊刑啊，咁其實佢只係交代翻其實當中係發生咗咩事咧。咁啊追溯到2016年嘅時候咧，有一個韓國嘅歌手咁大家都認識，叫鄭俊英。咁咧佢嗰陣時個女朋友咧就要去報警話佢個男朋友，即係話鄭俊英咧就非法偷拍佢，即係拍咗一啲冇著衫嘅啲嘅視頻啦。咁咧收到呢一個投訴嘅時候咧，咁啊鄭俊英咧都有個代表律師團咧去幫佢去即係點樣解決呢件事嘅。咁佢嗰陣時就話啦，因為我部電話咧入邊咧可能有一啲嘅文件係刪除咗嘅，所以我唔可以將部電話交俾你警方，我只可以咧將呢個電話咧攞去一個叫做第三方嘅一個私人嘅電話嘅監察公司去幫佢睇下入邊嘅 record。咁但係可想而知呢個私人嘅公司其實就根本就同呢個鄭俊英嘅法律團隊已經打好咗融通啦。咁所以咧呢個女仔咧即係佢女朋友咧最後係冇成功可以告到佢非法偷拍之餘咧，其實呢個女仔亦都喺呢個律師團隊嘅叫做威逼利誘底下咧，就話啦，其實你而家冇證據噶啦，如果你要繼續去告啊鄭俊英咧，你可能 唔成功不得止，仲会要附上一个诽谤嘅罪名，有可能要赔钱添。咁所以呢个女朋友咧，见到咁样嘅情势咧，最后撤销埋呢一个控告添。最后啦，呢、這、一个郑俊英本身系一个叫做咩啊犯案人啦，最后咧喺公众入边咧，仲成为咗一个受害者添，而且咧呢一、這个代表啊呢一个女朋友去公布呢件事嘅嗰个记者啊，叫做朴孝实啦，亦都系因为佢即系叫做攻击咗啊，所谓攻击咗呢个郑俊英呢一个歌手咧，而系俾呢一个公众人物或者唔系俾呢个公众人士或者俾佢嘅粉丝咧系攻击嘅，因为话点解你唔查清楚就公开呢件事啊，搞到我个歌手郑俊英要受呢一啲大家嘅逼迫啊，咁其实就系呢件事咧去引发我之后讲嘅呢一个所谓嘅韩流明星入面双面人生啦，咁啊事发咗三年之后啦。其实都谂住都冇乜事啦，点知咧就系、是、有呢一个头先所讲嘅私人嗰间公司，咪负责 check 佢手机嘅，入边就应该有位同事咧睇唔过眼啦、原来一早咧就将呢个手机入边嘅内容咧 copy 咗，成部机入边嘅数据 copy 咗，咁就系都系三年之后咧就将呢啲资料咧去俾咗第二位记者叫做姜京允啊，咁姜京允咧佢喺发觉呢个电话嘅资料入边咧有一个聊天室。咁呢個聊天室咧，其實都有多名大家認識嘅一啲韓流明星，包括另外一位咧，即係頭先除咗有講一個鄭俊英呢位歌手之外咧，仲有另外一位，我諗全世界人都識佢啦，就係 Big Bang 呢個韓國組合 Big Bang 入邊嘅勝利。咁喺個聊天室入面，佢發現咗啲咩咧？原來大家有好多對話啦，係都係一啲羞辱女性嘅對話啦，同埋入邊咧係不斷散佈緊一啲係一啲多女性啊。一啲受侵犯嘅一啲相啦，同埋一啲视频啦，不过啲女性咧全部都系冇知觉嘅，咁大家都知道啦，因为佢哋系俾人哋落咗药，咁所以佢全部都系一啲昏迷嘅状态嘅，咁亦都喺嗰、那个调查嘅过程入面咧，原来发觉咧胜利咧佢系利用紧自己嘅当时嘅一个好显赫嘅地位啊，或者好出名嘅名气咧去。唔同嘅地區咧，去吸引多啲投資者咧，去投資俾佢咧，打本俾佢咧，喺韓國嘅江南區咧就開一間咧夜店叫做 Burning Sun。咁呢一個咧，睇翻個記錄咧就話咧，當時開嘅時候咧，係全個韓國咧都知道呢一間店咧係勝利開嘅，而且喺呢一個 Burning Sun 入邊咧，有一個秘密嘅通道咧，係去到一個地下室，而呢個地下室咧，佢哋講到明啊，係門咧好多保安人員去守衞住呢個地下室，係入到去發生咩事咧，可以話係叫天不應，叫地不聞嘅。咁通常咧喺呢個地下室入面咧，就係、是、招呼一啲 VIP 嘅一啲顧客。咁入到去咧，當然大家都知道啦，佢哋會帶唔同嘅性工作者去到呢個地方啦。咁但係有時啲 VIP 咧嘅人數實在太多啦，咁啲性工作者咧係根本個人數都唔夠嘅時候咧，佢哋就會竟然咧去可能樓上幾層嘅一啲顧客度。當係請啲妹妹飲酒，但喺啲酒入面咧就會落藥嘅，咁就帶啲妹妹咧，即係抬佢咧叫做抬佢呢一個地下室入面咧，就俾嗰啲 VIP 去係咁啊，大家去諗啦。咁其中一個咧受邀請嘅女性咧，一個受害者咧，佢有講嘅，佢話有一次咧去完呢個店嘅時候，暈咗啦，飲完杯酒，點樣醒嘅時候咧就發覺自己喺張牀度，就俾一個 VIP 嘅顧客去遊輪啦。咁遊輪員咧其實佢係好想佢要跪喺度要求佢俾佢走嘅，咁但係呢個顧客咧就好醒目啦，佢就話你要同我影一張相。你要笑住同我影嘅，咁最後個女仔逼不得已咧，就做咗一個勝利嘅手勢，即系 V 嘅手勢同我影呢張相啦。咁呢個女性咧就即刻走咗之後咧，即刻去報警，我話我俾人哋性侵犯啦。咁但系咧呢個顧客就攞住呢一個即系事後同佢影嘅呢一張相，話你睇下唔係噶，佢係心甘情願同我發生呢個關係噶。咁所以一直咧都冇俾人去揭發呢件事啊、而且大家都可能覺得話，喂有冇搞錯啊？如果有咁多嘅受害者，點解都冇人去？揭发呢件事咧，点解唔系一早要等佢咁耐，有成三年之后先发现呢件事咧？咁其实有两个原因嘅，第一原因就系有部分受害者咧，佢唔知道自己是受害者，因为头先讲咗佢系俾人落毒嘅，唔系落药嘅，所以佢都唔知道自己发生过呢件事。第二样嘢咧就系原来咧，佢其中一个情节有交代嘅，原来背后咧啲警察厅咧，地方警察厅入边咧系有佢哋嘅 人， 所以其实而家嗰个人咧都位高权重嘅，所以一直都冇发现咗呢件事。咁最后啦，究竟个调查方向或者点解又可以披露晒所有件事，最后佢哋嘅呢啲咁嘅明星又会得到应有嘅惩罚咧？咁大家可以睇呢一个 BBC 嘅。双面人生啦，咁我自己睇嘅时候觉得都几震撼啊，即系可以感受到金钱同埋权力点样令到一个人性嗰啲阴暗面都跑晒出嚟，大家可以睇下，啱啱新鲜滚热辣出炉嘅。 好， 老师，我呢啲缺乏罪案嘅戏我都几中意睇 其实你可以睇多啲佢哋嘅，有好多个噶，有一个就 拍成 电 影 添啊，佢唔使拍成电影，我上次有睇过佢有一个 documentary 就系讲紧乜嘢咧？日本，日本有某间事务所。 里面嘅嘢，佢直头系直击去到嗰个事务所，冇错，想揾佢冇办法能够，呢个事务所嘅人，嗰个人已经过身噶啦。咁但系嘅就系佢究竟佢点样去同佢 confront， 即系同佢去做，好犀利，我觉得系啊，呢啲咁嘅调查嘅记者真系好犀利，系锲而不舍。 我想讲多句啊，头先讲漏咗，其实佢仲有一个主题咧，就系讲呢一班记者啊，啲女记者点样为咗捍卫女性嘅权益啦，去争取公义啦，但系面对住即系可以叫咩啊？虽千万人吾往矣嗰种感觉啊！俾人指住个鼻哥闹，但系佢都要继续去做呢一件事。 争 取 公义。 有一个女记者系因为面对呢一个公众压力咧，系流产咗两次，到而家都系不育噶啦。 都继续做呢件事。就是、要为呢啲人鼓掌。好，我今日介绍嗰套戏咧叫《Civil War》，系一个美国嘅电影嚟，旧年嘅电影嚟嘅。但系我觉得咧，香港嘅译名咧真系即系有待商榷。Civil War 就內戰咧，咁其他地區就譯有啲帝國浩劫啊，或者美國內戰，而香港譯作咧就呢個美帝崩裂啊，大家點睇啊？ 睇咗啦。 唔係 唔係個譯名，我 依 家 講 個譯名 啊，因為個譯名有時候會令到你唔會入場。 你點睇啊？美帝崩裂。 我就係睇完呢個名字我就冇，因為我都有喺睇戲嘅時候，我有想諗下睇唔睇呢套。 係啊，呢套戲咧就我覺得個題材幾新嘅，佢就講美國內戰。有十幾個州份就要宣布獨立，咁又叫做有一個叫西部聯盟，因為西邊嗰啲地方就要群起想反對呢個政府，咁啊總統咧就面臨呢個好大危機。總統喺華盛頓，咁戲裏面咧講兩個記者，一個攝影記者，一個文字記者，咁中間咧有個靚妹就無端端就話想做記者，又上咗佢哋嗰部車，嗰部車有四個人，佢哋要趕去呢一個華盛頓嗰度。要睇下總統點樣樣採訪個總統，你哋覺得喺現今呢個世代啊，會唔會揸架車咁樣去華盛頓咧？咁呢個有個問號嚟嘅。如果我自己覺得我係電視台，我打個電話去華盛頓分部或者唔知點啦，咁咧就變咗成套戲咧就講佢哋喺個公路上嘅戲就哇！整個美國好似冇曬人咁，唔知走曬去邊？嗰啲公路咧靜靜靜嘅，咁啊當然咧有啲叛軍喺度。而佢去到咧最後就拍嗰場叫巷戰嘅戲嚟嘅，就喺個城市裏邊咧又坦克車啊。 好驚呢啲嘅巷戰，你覺得好殘忍喎？ 你明唔明啊？ 巷戰係啊，都飛嚟飛去啊， 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係啊！ 哇，跟住都唔知係咪啱點乜乜射翻自己。巷戰，我就好驚呢啲戲啊！ 唔係啊，係真㗎，你唔知邊個係敵人，邊個係自己人， 即係你神經太緊張 啊！ 所以見嘢要射過先 啊！ 佢死過自己死啊嘛！ 係啊， 咁咩黑鷹一百三十咩七小時咪不停咁又係巷戰嘅喎？睇完之後我都 唔係因為佢啲音響幾犀利，啲子彈跌落地下，砰砰砰嗰啲聲 咧。 但係我就係覺得呢套戲咧。就我失望嘅原因就係我真係失望嘅，但我題材我覺得係幾新嘅。我話美國內戰喎，嗱呢個電影嚟就係個構思嚟嘅，但如果佢咁樣描述一個故事咧，我又覺得唔冇說服力同埋唔吸引。冇說服力的意思就係話，我覺得而家你打仗，譬如話你真係內戰嘅時候咧，我覺得嗰個記者如果你真係想採訪咧，應該好多方法，你冇理由咁樣坐一架車，又經歷好多生死關頭啊，有人查你車啊，或者有敵軍啊諸如此類， 即係為戲嘅效果 啊 嘛。係 啊，我又覺得真係。 即係揾戲嚟做， 係揾戲嚟做。但係呢個題材我真係覺得幾新鮮嘅。我喺度諗下，哇！如果美國真係內戰，或者如果某一個國家內戰會點咧？咁其實都幾生靈塗炭嘅，係啊，即係成條街冇曬人啊，嗰啲俾人搶曬啲嘢啊，咁樣樣。 即係你講緊唔係真實㗎，即係佢自己佢虛構嘅， 虛構 嘅，佢只不過係嗰個時代擺咗喺嘅就係。明白， 即係變咗你會個心又會有好多嘢諗嘅。我自己睇嘅時候，如果真係會點咧咁樣樣？ 有冇啲感動嘅情節㗎入邊？ 有冇啊？有冇你記得？淨係記得巷戰係咪？係，巷戰真係好驚。 最後一場戲，爭爆爆爆爆爆爆。係啊，我覺得浪費一個題材。因為幾新。 可能收唔到尾啊，小偉咪？有時會㗎嘛，拍下我收唔到尾， 唔知點算。好嘅， 肥爛曬佢算。 好啦，十二点钟翻嚟有淑女关注咗先咧，新闻报告财经消息。 大家好，我系蔡澜。什么是快乐人？就系、是、时间过得快，日子过得快，就系、是、快活人。 哇，好开心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放松快活人。 社会多姿多彩，有无数不同的关注组令我们目不暇给，有蛋糕、唇膏、波鞋、菠萝包、肠粉、烧卖、牛扒、沙爹狗、榴莲奶茶、雪糕等等等等。林林总总的关注组当中，我们只是关注我们关注的事。 淑女关注组，莎拉姐、马家姐、紫罗兰主理。 欢迎 莎拉姐，马家姐， 欢迎 胡艾莲，快乐， 我心情不好， 唔好扁嘴啦，你 系啊，而家胡艾莲， 你同人哋讲对唔住啦， 胡艾莲，胡艾莲。 冇錯，咁今日咧，我哋要講緊嘅就係你同呢個 Wiley 今日咧係有非常之密切嘅關係嘅。 冇錯啊，愛啊嘛，係咪？係 啦， 愛大過天係咪啊？ 冇錯，係 bigger than sky。 係。 你唔好走喺佢面前度講英文啦。 寬恕嘅心 係啦，你簡直就喺佢嗰啲 forgiving 台。 係啦，嗱咁今日咧，你希望你係講愛啦。咁但係，我哋熟女關注咗嘅話，同愛，我哋講緊話點樣食嘢啊，點樣健康啊，咁樣有咩關係咧？ 其實真係好有關係嘅，可以點樣令到麥吉姐春風滿面？ 哦，有呢一種幸福嘅感覺，食物都有嘅咩？ 春天真係特別充滿愛。 係啊，同埋又係小滿，而家唔係應該夏天嘅咩？ 夏天㗎啦， 係啊，頭先都講咗小滿啦， 冇錯， 係啊，即係圓滿咯，係咪？ 係啦，所以唔好嬲咯。好啦，嗱咁當然要講到嘅就係話咧，就有好多嘅一啲食物咧，係會令到我哋感覺到嘅就係幸福加添，係 啊， 幸福滿滿，我覺得係。甜嘅嘢， 第一个 卡拉夫， 卡拉夫。 我今朝饮咗个番茄汤啊， 系啊，系啊。 但系番茄汤系咸嘅， 系莎拉姐请我饮嘅番茄汤、 啊。我唔要嘅，我俾佢。 好有爱啊！ 佢都觉得有爱，系我啲手指罅流出嚟嗰啲爱。 正啊！ 俾佢就够啦，几容易搞啊，系咪啊？ 好开心 啊！你哋好容易满足。 咁除咗甜嘅嘢，咁有冇啲即系详细嘅？荔枝一甜嘅嘢 ，chocolate 系啊，朱古力一定系啦， 系啊， 冇错，又唔使我话好肥，系咪？如果系啊， 我觉得系香蕉，因为啲开心嘅多巴胺会分泌，系啊，因为有胶，系啊， 系 关唔关事？ 都有关事嘅，关事系。 OK， 好啊，是但。 我 feel 啲女仔成日都话，我唔开心就会食甜品， 系啊，即系总之嗰啲咩马卡龙啊，即系嗰啲粉颜嗰啲颜色啊，即系好靓嘅嗰啲嘢，就会令到你觉得开心咯。嗯， 我谂颜色靓系一个啦，咁最主要咧，头先大家都有讲嘅朱古力噶啦， 嗯， 系啊，朱古力，咁当然我哋讲嘅黑朱古力啦，咁我哋又话黑朱古力咧系一个天然嘅催情剂啊， 好多人都系咁讲， 系咪啊？ 系啊， 妈咪唔俾 啊，就算如果系唔开心嘅话，你都可以 食 多少少黑色嘅朱古力，嗯， 系啊， 但系苦个口感。 哦，佢要睇一個 percentage。你有時如果你真係嗰個可可皮嘅太高嘅話咧，佢係真係苦嘅。 係啊， 但係如果你可以減一啲， 正我覺得黑朱古力。 但係 dip 到尾嘅時候，你先至有啲苦咯，係咪啊 ？OK 嘅，我 食得苦中苦， 方為日常人。 冇錯， 係啊， 所以我忍啊。 但呢一個都算係叫做係甜嘅嘢嚟嘅，係咪？ 因為咧， 得我哋嘅係 100%， 即係我哋通常會揀70% 啊，或者85% 以上， 還好 都會有少少甜喺入面嘅。咁最主要即係黑朱古力入邊又有咖啡因啦、兒黃酮啦，同埋可可嘅成分咧，令到咧大家嘅心情咧可以即係好愉快。 哦， 係啊， 但我真係噶，我都覺得係噶。 係啊， 我一段時間係每一日都會獎自己食朱古力啦，未必真係有黑朱古力。但系我就会奖自己食一个朱古力嘅话，你会觉得就系呢一个系个 reward。我辛苦咗一日啦，或者我好乖，今日我食啲嘢好清淡咁样，我自己俾自己一粒朱古力或者系呢啲甜嘅嘢咧，我就会突 然之間你會覺得哇，嗰啲血糖係會上升咁樣咯，就會開心。 係咁嗱，呢個係好好嘅，佢俾自己一粒啫，即係唔係一包啊，唔係。 但 係 個粒字有幾大先？ 你大一粒咯， 你大可以有幾粒啊？咁樣啦， 你咁就咪叫一粒啦，咁叫一嚿。 佢嗰個量詞我點 知量詞啊？馬老 師，我唔係你啊，我一粒就一粒咯， 或者一小塊咁樣咯。黑朱力通常係搣出嚟一小塊， 食得多其實冇意思㗎。 系 系啊， 即系食得多，即系糖分又会过多，同埋佢个可可，即系个油脂都会过多，咁即系要注重体重嗰啲就要留意啦。 系黑朱古力就系系， 即系令到大家开心，同埋因为黑朱古力入边，头先我哋都有讲嗰个类黄酮啦，其实都会令到大脑即系你个脑嘅血流量系即系增加咗，咁所以系啊。 O、okay、K、 啊、就會開心，係啊， 係咯。 咁大家即係阿沙姐就一個禮拜可能食七次啦，一段時間。係咁啊，馬家姐同小亮 我好少食朱古力， 我都好少食黑朱古力。 但係中意食，都會食，中意食朱古力。 朱古力就 你唔好中意食甜嘢， 我唔好中意食甜嘢啊。但係如果譬如嗰排嗰一日我嘅運動量需要多啲啊，又或者我要個精力。要精即个精神要足够咧，我都会买定啲朱古力摆喺袋度。 好好啊。咁、马家姐唔食嘅原因系咩？因为佢贵。 我唔系好中意咩？你讲咩话？ 因为佢贵啊，系咪啊？不过真系几贵啊！ 真系贵啊！ 你都唔系话 一 齐买，系 啊， 靓嘅 几廿蚊 黑朱古力。你朱古力我真系食两样啫，一系就系嗰啲聪明豆，一系咧就嗰啲里边有啲。 即系你会食聪明豆嘅。 就係、是，因為我中意 咧聰明咗， 佢已經食咗， 所以我食咗 啦， 所以食咗先係咁樣。 我好耐冇食，得唔得啊 ？OK， 唔好嬲啦，唔好咁樣。你咁你食緊乜嘢啊？其實今日食咗火藥啊！你 咩？仲有一隻係咩朱古力話嚟話？ 即係一嚿嚿嗰啲咧， 哦，即 係裏邊有啲果 nuts 啊，係啊，有 raisins 啊， 即係金色包裝咁樣嗰啲。 其他我真係比較少，你話一粒純朱古力我 諗都係人哋請你食多啦，係咪？ 我 唔好計較，唔好計較呢啲，唔好計較呢啲，唔好再唔好再計 較。第二種咧 係 就係因為頭先講到朱古力入邊有咖啡因啊嘛，咁所以咖啡都係嘅。 我中意飲啊！ 唔怪之我每日都覺得自己好幸福啦。 每日阿楊 佢唔飲。少啲，楊妹唔係好。 我又係有規矩嘅，我係要拍嘢嗰日我就會飲啦， 因為去水 提神去水腫。 啊哈，呢個係真係嘅。 系啊， 系啊， 馬家姐每朝一杯咧，呢個。 但我又想問我前嗰日睇新聞咧，話個女性咧日日都飲咖啡，飲到個胃穿咗個窿喎。 咁其實咧都要睇翻 睇下其他 佢係幾時飲咯，因為啱啊，啱，因為有啲人胃唔係咁好嘅時候咧，你空肚去飲咧就唔建議。 同埋佢朝頭早食咗個橙先飲咯，所以都係 冇人提嘅啦呢啲嘢。 其實係咪你家姐嚟嘅個個係？所以其實都唔係話單一一樣嘢就能夠去判斷嗰個食物對於每一個人佢哋嗰個影響嘅， 冇錯， 係啊。 咁同埋即係佢要睇翻佢飲嗰杯有幾大杯啦。咁我哋通常話一日即係建議，即係你飲咖啡嘅時候都唔好多過300毫克嘅咖啡因。個概念咧就通常， 但係有幾多 一杯嘅時候咧就大約100毫克咯，即係唔好超過3杯咁樣。 係 啊， 因為手震嘅飲得太多， 會啊， 係啊， 所以真。咖啡因過量係咁，因為有啲又飲埋茶啦，跟住又飲埋即係又食下朱古力啊，又再飲咖啡，即係咖 啡 因就好多啦，係啊，咁即係適當嘅咖啡因咧，就令到咧。即係大家即係會提神啦，呢個都係嘅。跟住咧個大腦咧，即係有呢個多巴胺咧，即係會變得活躍啦，係咪先？係啦， 好多多巴胺啊， 係噶， 你個活躍 孭埋個袋， 諗住走。O K 噶，頭先我哋講到嘅有呢個黑朱古力啦，有呢個 咖 啡啦，係啦，都會令到大家有幸福嘅感覺啦。 冇錯。 咁如果食呢一個嘅就係咖啡味嘅黑朱古力嘅話，今日不得了， 正啊！ 真 係 有 咁 有 多巴胺咪砰砰聲。 咖啡味嘅 咖啡味嘅黑朱古力喎， 正啊！ 或者佢就系朱古力嘅咖啡， 咖啡， 朱古力咖啡， 咖啡再放一粒朱古力， 系 啊， 系咪啊？摩卡哇，幸福满满啊！ 我谂起都已经哇，好多多巴胺啦，而家 系咯，佢需要宣泄一下嘅。好嗱，呢两样嘢之外嘅话咧，仲有冇一啲平时我哋会成日会接触到噶？ 咁第三样咧就系绿茶啦，咁绿茶大家都会嘅， 我有饮。 咁绿茶都有咖啡因啦，头先我哋都解释咗咖啡因啦。咁绿茶仲有呢个即系抗氧化，就系儿茶素啦，系啦，茶多酚啦。咁通常即系减肥嘅人士咧，都会饮翻杯绿茶，咁即系帮助即系嗰个即系肚腩嗰啲即系脂肪即系系啦，即系代谢下咁样嘅。 嗯， 系啦，咁所以咧就系即系我哋讲， 你净系针对腹部嘅脂肪啊？ 系啊，系啊， 耶， 劲绿 茶系啊， 因为日本都有嗰个研究噶，即系佢哋即系不断饮绿茶六个礼拜，即系一日饮一杯啦，250毫升， 唔系好多啫， 唔系好多，一杯啦， 一杯啫嘛。 我有嘢想问啊，你个绿茶系指日本嗰啲米炒米茶定点啊？ 绿茶就是绿茶，你讲应该叫原米茶，原米茶是炒过的，绿茶就是绿茶， 即系茶，龙井嗰啲。 绿 茶， 绿茶，绿茶粉。 龙井是龙井，绿茶是绿茶。 唔系啊，龙井属于绿茶。 我明你嘅意思系啦，就有红茶，又或者系叫做佢属于， 或者 讲紧系日本嗰只。抹茶，其实我哋讲过好耐噶啦， 下次可以讲个茶嚟分析一下。 好啊，冇问题。 绿茶 系啦，我而家讲紧嘅就系我哋日本嘅嗰啲绿茶。头先有讲过嘅就系里面有好多嘢咧，可以令到你嘅腹部脂肪代谢，而最后有一啲嘅就系适当嘅一啲嘅咖啡因嘅话咧，系会令到你嘅心情好嘅。 系啊。 系啦， 马家姐今日应该未饮，所以心情一般， 系冇错。其实佢系应该饮多啲，系咪？每一日当水当水饮 噶， 佢应该有嘅。 我中意饮绿茶，我中意茶我都中意。 定系饮龙井多啊？碧螺春多， 铁观音， 铁观音 系咪？大红袍嗰啲 水仙， 大红袍而家出边嗰啲好少噶啦。 OK， 好。 好， 跟住啦， 系啦，第四样咧就系辣椒啦。 诶，我有食喎， 有食 有。你讲嗰啲我全部都有食， 好好 啊。系啊，所以你唔觉得其实真系情绪控制得比佢哋两个好啲嘅咩？ 辣椒我冇食，辣 椒冇食， 冇 点解咧？ 辣 椒 怕辣， 系咁因為辣椒咧，其實都要因人而異嘅，即係有啲食唔到辣嘅，當然就唔好亂嚟啦。或者食完有啲人會胃痛啊，或者係屙辣屎啊，或者會噶，真係。 我試過屙到辣屎，屙到要睇醫生啊！ 你食唔食得辣椒㗎？ 我 食得辣 得少少，但係唔可以太辣。 OK， 佢係會令人哋咧就有一種就係加快你自己嘅心跳啦，係嘛？ 咁因為主要講緊嗰個安多芬啊，亦都係叫內啡肽。咁安多芬就即係我哋講緊嘅快樂荷爾蒙啦， 冇錯。 係啦，咁所以你見到即係中意食辣嗰啲咧，佢會上癮咁樣嘅， 係咪啊？ 食到成 頭汗都 食 辣 啊， 係啊， 即係慢慢嗰個tolerance 可以 係啊，同埋 係 無辣不歡 噶。 我有識過有一個人啊，係隨時帶住一支辣椒醬噶。好似嗰啲覺得啲嘢唔好食，佢就省辣 椒 醬，佢就乜嘢都可以食得曬噶啦，好恐怖噶！我覺得佢係上咗癮咯， 係 啊，即係冇嗰種辣椒醬， 又 係 對個胃又係唔好喎， 個刺激 咁 係 真嘅， 因為你辣唔係喺味蕾嗰度 sense 到， 冇錯， 係啊， 辣其實唔係一種味道嚟，味覺嚟噶嘛， 冇錯， 係種感覺嚟噶嘛， 係啊，咁所以即係中意嗰個辣嘅感覺。咁講緊辣椒都係幫助嗰個新陳代謝，即係需要減磅嘅人。又食得辣嘅，咁其實都有幫助。咁但都要留意翻，因為你辣嘅時候，可能佢會加咗好多油啦，咁就真係要注意翻。 知道，係好。 咁同埋即係根據自己嘅情況啦，即係食唔食得辣咁因人而異嘅。 好啦，第五樣 咯。咁第五樣咧就係成日都有話咩冬吃蘿蔔夏吃 姜， 係啊， 正 啊姜，係 姜我中意食， 我都中意 點食啊？ 唔係喺餸裏面有姜啊，湯有姜咪食咯。 係啊，即係你會食埋嗰個姜。 會啊會啊會啊， 好好啊。 係啊，因為咁貴。 係， 有啲姜真係好貴啊。 或者我有買嗰啲姜粉包啊，即係沖水油。 沖水 係啊， 黃姜粉。 係啦，但係咧有啲唔同嘅姜粉咧，我覺得佢個辣度都唔同嘅喎。我近排揾到一包姜粉咧，係好辣嘅，好飲。飲完成個人都好暖。 即係你齋落姜粉冇落其他。 有落其他嘅，因為佢嗰包係太辣啦，我會加少蜜糖。 蜜糖。 系， 几好 喎， 好 啊，系啊，咁通常你会朝头早饮定系夜晚？ 朝头早， 朝头早， 系啦， 冇错冇错，系， 唔应该用夜晚黑， 系啊 系 啊，夜晚 黑唔应该 食姜，系啊，咁呢个应该啊， 大家都知 啦， 冇错，系啦， 咁所以姜咧就系入边嗰个 姜辣素，頭先阿楊母都講咗，飲起上會辣噶嘛，係啊，即係你飲完之後，其實就會令到你個血液循環啊、新陳代謝啊，咁啊，即係飲完姜之後，即係類似即係冇咁凍啦，即係 冇 暖咗，佢係 冇人攬住嘅話都可以， 都暖 啊， 我自己單身狗咩好暖啊， 冇錯， 係啊，五二零都好暖啊，飲多啲姜粉啊，大家 係啊，冇錯， 係啊，咁就即係增加呢個春風滿面嘅機會啦，係啊，咁所以姜大家都有食噶啦， 有啊， 有时即系有啲人会中意可能切片，跟住摆落啲热水嗰度饮，即系姜 水。整姜茶 系啊， 嗯， 系啊，都可以啊。 嗯、冬天比较多啲， 冬天多 系啊、嗯。冬天我觉得系唔知好啱嘅，佢系啊，即系姜你整嘅嗰啲姜水或者姜茶，有少少糖咁样咧， 加埋 好 糖嗰啲， 系咧、啊，饮、完之后真系成个人咧好舒服，好幸福。 攞嚟浸脚。 啱，都系啊！ 你会糖， 定系你系浸咗脚先饮？ 浸 系喎，你个次序 少人， 有冇调转咗？ 一路浸一路饮好啲啦，两泡水。 个样系似搞错咗。 佢浸完洗完手洗完面，唔好嘥啊嘛。 跟住咕噜咕噜咕噜饮埋。 千祈唔好啊，马家姐。 系啊，你知你只脚噶啦。 系啊，你啲毛巾系咯， 冇错。生姜完之后啦。 第六咧，我哋有呢个菠菜。 哇！ 过去嗰礼拜，大家有冇食过菠菜？ 有啊，真系菠菜噶， 系、啊，所以菠菜年真系一流啊！ 系啊，杨妈妈成日都整菠菜， 系啊，好好啊，咁都有食埋啲根嗰啲嘅嘛，非常好， 有， 系啊，咁其实菠菜咧，即系我哋都知道系深绿色嘅菜啦，佢嘅美汁都系好丰富嘅，即系菠菜丰富嘅美汁，即系坚果、肉类嗰啲都有丰富嘅美汁嘅， 啲豉油好劲， 系啦，系 M G， 钙都多嘅系咪啊？ 钙都有啦，咁 系啊嘛， 系啊， 咩 啊， 讲晒啦。 你啊，咦吟吟啊，你咦吟吟啊， 系啊，咁我 识串啊， 系我哋迟啲仲有 selenium， 系啊， 先 有 哇， 系 啦，菠菜啦， 翻去美汁先，咁美汁咧，其实咧都系帮助即系血液嘅流动啦，减少呢个炎症啦，血管嘅炎症啦，令到咧身体系放松嘅，即系有啲人夜晚瞓唔着咧，有时会食嗰个美汁嘅补充剂啦，其实都会帮助瞓觉嘅。即系医学证明咁样， 好，跟住啦，仲有两个， 第七咧就系牛油果，大家都有食， 琴日先 超正啊， 好好啊。 嗱，我最中意食牛油果，点食咧？攞去炸其他生果， 哦，即系。 咩叫炸嘅？ 即係牛油果加牛奶，可能加 即係個 smoothie blend 咗佢。OK， 唔係擺落油度炸，大家炸係 blend 嗰個炸。 哦哦 ，OK， 榨汁嗰個 榨， 榨汁嗰個榨， 唔係油炸嗰個榨。咁馬家姐有冇食牛油果？ 冇， 少啲係都啱嘅，即係好與唔好咧。即係牛油果，我哋即係喺脂肪量高嘅，係啦，即係對於減磅就要留意。咁但係咧，因為佢係油質啦，即係令到即係肌膚嘅滋潤度啊，即係皮膚會滑。啲啊，系啊，即系啦，咁所以咧，即系我哋都要控制好个份量啦。你唔好即系一日食一个咁样，你一日食半个啊，四分一个啊，其实 咁少噶咋？ 系 啊，佢有大有细噶喎。 系啊，咁我哋以中型嘅 中型嘅 为 OK， 咁你有啲人可以捞沙律啊，或者有啲系可以搅拌酱，跟住落少少柠檬，跟住可以搽面包。 我就系咁样，系啊， 好好啊， 搵你整烂佢咯，烂佢之后，跟住你可以加少少盐，加少少 olive oil， 跟住又加少少醋。 系 啦，咁跟住咧就揾嚟咧整喺个当系好似酱咁样，踩个面包上面，踩个 toast 上面。 好好啊， 琴日先食完啫，真冇办法呢啲嘢。 我就下啦，我哋。 OK， 好啊，继续。 系啦，跟住我哋最尾一个第八个咧就系西瓜嘅，西瓜系啊， 全部都 嚟紧。系啦，咁啊西瓜就好多啦。咁西瓜平时我哋都讲即系水分比较多啦。 系啊。 咁啊，其实咧佢含有呢个氨基酸咧，即系令到血管可以放松啦。主要系呢个。 我要读啊！我要读啊！ 氨酸系讲 瓜氨 citrulline 同埋呢个精氨酸 arginine 啱啦，系啊， 系瓜氨酸同埋嘅就 系 精 氨酸，系啦，咁即系呢两种嘅氨基酸咧，令到咧即系血管会放松啦，即系令到即系好疲累嘅马家姐可以即系放松下啦，即系精神紧张嘅时候可以放松下，但系都要小心嘅，因为升糖指数高嘅时候咧，血糖要控制血糖嘅人士都要留意，即系 水分比较高啦，又 系啊，即系你唔好食成个咁样， 我试过啦，食半个啦，即系屙 啦，一定 会 系啊。 係啊，咁所以都要注意，即係你個好嘅食物去選擇嘅時候，你個份量亦都係好重要啊。 係 啊， 好啦，咁今日你要講咗一個就係話，即係令到你有幸福嘅感覺嘅一啲即係食物嘅話咧，包括就係重複一次啊嚇，就係有呢個黑朱古力啦， 正啊， 咖啡啦，仲有就係有綠茶啦。 辣 椒啦、生姜啦、菠菜啦、 牛 油果啦，同埋西瓜噶， 齋聽到覺得好幸福。 係啊，大家都有食，齋即係有食， 全部都有食， 係 啊， 所以真係睇得出。 我知啊， 春風滿面啊， 梗係啦， 有一天然嘅催情素， 當然啦， 等你男朋友幸福啊， 梗係啦。希望大家咧都能夠食多啲呢啲咁嘅即係食物啦，令到自己有個幸福感之外嘅話咧，咁有專愛就迎專愛， 冇錯。 以及大家咧最緊要就係身體健康，就要聽多啲我哋嘅淑女關注組。喂， 2020快樂， 快樂，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央视引述伊朗通讯社报道，总统莱希遭遇事故殉职，搭乘同一架直升机的还有伊朗外长阿卜杜拉希扬等官员。较早前，莱希和外长阿卜杜拉希扬坐直升机在西北部东亚塞拜疆省，因为大雾等恶劣天气紧急降落。红新月会其后说，发现莱希乘坐的直升机，一个伊朗官员向外电报道，是向外电表示莱希坐的直升机已经完全销毁。翻嚟本港，對於網上有片段話的士業界近日自發放蛇打擊網約白牌車，香港的士小巴商總會理事長周國強話：若果屬實，作為商會並唔贊成有關做法，因為香港係法治社會，執法工作應該交俾相關部門負責。周国强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明白业界对警方针对白牌车执法方面的期望有落差，希望警方可以关注，因为网约白牌车保险将会失效，对经营者和乘客都没有保障，若果出现杀伤问题甚至有人身伤亡，将会演变成政府施政问题。他期望的士车队牌照可以尽快上马，比的士服务得以提升，改善形象，相信若果市民对的士服务的满意度提升，减少对网约私家车的需要，今次事件将会终结。立法会账委会讨论审计报告有关提供和监察复康巴士服务，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说，运输处已经要求营运商今年第三季内完成检讨现有固定路线服务，提升效率，尽快安排排队轮候人士使用有关服务，并且为电话预约服务设定最高陪同人数，并且会检视部分载客量偏低的路线。处方目标今年下半年完成相关工作。孙玉涵说，运输处已经督促营运商要召开足够次数的管理委员会会议，依时提供财务文件等。至于复康巴士的采购程序，运输处今年第三季会检视指引，制定详尽行动清单，确保营运商严格遵从。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话，国家第四批预备航天员选拔工作第一次在香港选拔在荷专家，有关结果好是有关选拔好快有好消息公布，他有信心香港至少有一个人入选。孙东接受多份报章访问的时候说，本港最初有120人报名，大约40人进入初选，十几人进入复选，最终多过一个人进入第三阶段的定选。虽然仍然未知道具体公布日期，但是他有信心本港最终至少有一个人入选。 在天气方面，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雷暴，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间中有骤雨，雨势有时较大，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不稳定。现在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 93%。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650点，升96点，总成交金额923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166点，升1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719点，升10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盈富基金19.85元，升1.3元；腾讯控股394.6元，跌4毫；恒生中国企业70.56元，升2.6元；中国平安45.5元，系升5仙；商汤1.53元，升1.3元；阿里巴巴85.5元，跌2毫；美团123.1元，跌9毫；中海油19.76元，升4毫；南方恒生科技4.08元，升1.8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日元155.73，瑞士法郎0.91，加元1.36，人民币7.23，英镑对美元1.271，欧元对美元1.088，澳元对美元0.671，新西兰元对美元0.613。日经平均指数报39210点，升422点。港金报22620元，升4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437.72美元，卖出2438.2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根据非正式统计，150遇上170是最完美的组合， 就好像豆腐火腩饭，男人的浪漫。 而当五个女仔同时出现，就一定不止一个虚。 讲打卡， 讲体育， 还会一起同你玩游戏， 教你成为男女神。 逢星期六下午3点到5点，一起 TAT 放松啲。 正义刑警，火力黑恶势力，港台电视31国剧夜场对决， 黑势力潜行， 刑侦拍档并肩作战， 逆境而上，共同抗敌， 誓要将黑恶势力一网打尽。 欧豪、 黄景春演活两代干贪绽放火花，国剧夜场对决，星期一至五晚9:35， 粤语、普通话双语广播， 港台电视31。 水务署供应的食水可以安全饮用，但水质都有机会被大厦内部供水系统影响到的。点先保障到食水安全？我方力申话你知，实施建筑物水安全计划，定期检查和保养大厦供水系统。而家仲有政府资助，合资格大厦的业主组织都可以申请，住户对大厦食水安全就更安心了。想叹靓水，上水务署网页了解一下啦。 Hello， 各位朋友，我是谭咏麟。我觉得人的思想是可以控制到情绪的，所以我每日都向好那边想，个思想调教去好的角度那里，当然是可以活得轻轻松松，做个快活人。 记得听啊！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10点到下昼1点，放松快活人。 一切从此，你与我各一边，而从此不会面，不想见。这晚缘期，遗留单即道别。 残存一些憾事，很讽刺。很可惜，跌你没到终点，游过那路线，都碎变迁。手机一按，往事再见，寻你叫相片，思忆每天。初衷只感到累了，放弃谁？说再见，分开这一句，只要一封密去。纵是爱，没法终改，一切从此，你与我各一边，而从此。 人家照骗爱情， 在办公室里面人人都埋头苦干，各位都对着个电脑，好像很多事做咁。不过实际上啊，有几多个人真的做紧嘢啊？咁就冇人知啦。我叫做 Peter， 是一间广告公司入面做嘅，坐在我隔篱咧。就是一个平时好少出声的 senior copywriter， 他的名字就叫做阿奇，不过呢由于他的样子比较特别一点，而且好少出声，所以同事呢都喜欢在背后叫他做怪奇哥。他呢就是一个比较内向的人来的，不过他想那些广告稿又真的挺好的，很多时候呢当我想不到一些窍的时候，我都会请教他，他都肯帮手一起度的。唉，今日我个脑又塞实晒啦！见到佢望住个电脑喺度发呆，唔通佢又喺度度紧桥？于是我就行埋去，谂住八卦一下啦。喂，奇哥， 哇哇，几时企我背后啊？俾你吓我两跳啊！ 你度紧桥啊？ 同靓女倾紧偈啊？ 睇下。 系啊。 哇哇哇！喂，呢、這个边个嚟噶？ 诶、欸，我咪喺嗰个五交损友嗰个网站识噶咯。 五交损友啊 ，send 条 link 俾我啊。 系啊，呢、啊這个交友网正啊，佢啊又可爱又大方啊，入得厨房，出得厅堂，总之就系正。 嗯，但系点解睇落？点解会咁嘅？ 咩啊？ 你点解你会用咗我张相做 profile picture 噶？ 骑骑，仲使问？你靓仔啊嘛？ 喂，唔系、啊，但系你用我张相嚟做 profile picture， 咁、啊、啲人咪以为系同我倾紧偈咯？但系实际上系同你倾紧偈，咁咪真系照片呃人、啊、你？ 骑骑，傻仔，照片照片，而家网上好多人都系咁噶啦，有咩出奇、 啊？吓、啊，咁但系。咁如果你第时约佢出嚟，咁点啊？ 好问题，亦都系咧，我依家面对紧嘅问题啊！佢啱啱问紧我想唔想出嚟倾下偈咁噶，下午茶 afternoon tea 啊！ 系咯，咁你点答佢啊？ 系梗系话好啦，同佢识咗成个月啊，都系等呢一日咋？ 咁但系当佢见到呢个样，咁咪知道你唔系我咯？ 骑骑，所以我咪要你帮手咯。 诶、欸，咪住先。 系。 你想我帮咩手先？嗱，讲明先啊，你唔好叫我要代替你去见佢嗰啲啊！ 哇，你聪明叻仔噶啦，最想搣下你块面啦！ 哎呀，痛啊痛啊，缩手啊！ 梗系要你代替我啦，如果唔系，咁咪知我用假相。 喂，哇，呃人嘅我唔做噶，啊，对唔住啊，唔讲啦，我翻去做嘢先啦。 喂喂喂，企喺度，唔系啊嘛。你平时叫我度桥啊，就帮你啊得，而家叫你帮翻我少少咧，又话忙又话醒， 奇哥啊，我唔系唔帮你手啊，但系真正想同佢发展嗰个系你啊嘛，就当我代你去见佢啦。咁你点样同佢继续发展落去呢？ 喂，我个名咧，另一个名就叫爱情鬼见愁，你估我真系流噶？我梗有办法啦。嗱，第二只耳埋你啊， 点 埋啲 啊？ 就急急急急急急急。 吓，但系。但系 你以后啊，度唔到桥啊，谂唔到嘢嘅时候啊，你唔好揾我啊！ 吓、 啊，唔知道我嗰次仲得唔得闲帮手咧？啊，我唔系唔想帮，不过你都唔即系帮下我啊，好唔好？ 啊，哎呀，好啦好啦好啦， 咩啫？ 嗱、 啊，你 一次咁多咋？一次啊咋？ 啊， 喂，你又做咩？啊，你做咩啊？你啊咩啊？你又啊做咩？奇哥你？ 咦，系呢间 restaurant 咯、 啊， 嗱、啊，你入去先，同、啊、佢相认咗之后咧，你就发个 message 俾我， 哦哦哦 啊、我 five minutes 之后咧就行入嚟，跟住梗系当偶然咁撞到啦，然后我咪坐低咯，之后嘅嘢我识做噶啦、 啊，好啦好啦好啦。唉，其实我都净系睇过嗰个女仔张相一次。其实都唔好记得佢咩样噶啦，正当我尝试揾呢个人嘅时候，诶，我就见到角落嗰边有个女仔，好温柔咁样嗌咗一声：， 唉，我喺呢度啊！ 我一望过去，哇，有个着住白色裙、好斯文嘅女仔企咗起身，长头发，头发嘅颜色系粉红又唔知粉红橙又唔知橙咁，眼大大，面上挂住一个好爽朗嘅笑容啊！正当佢向我轻轻咁挥手嘅时候，我突然之间明白点解奇哥会咁紧张啦。因为的而且确，佢真系一个好吸引嘅女仔啊！我突然之间有一种心跳啵啵啵啵啵啵嘅感觉啊！唔得，清醒啲啊，清醒啲啊！我今日系代人嚟见人噶嘛，我唔应该有咁嘅谂法噶。我继续若无其事咁样行埋嚟 ，Hi，Hi， 坐啊， 唔该晒。 泊到车啊嘛，停车场咧有冇位啊？ 我冇车噶。 你唔系话你会揸车嘅咩？ 死啊！讲错嘢添，点算好咧？点算好咧？啊，我意思系话咧，我今日冇揸车啊。啊，系咧，你嚟咗好耐啦。 唔系啊，一阵啫，不如叫嘢食咯。 哦，好啊，好啊。你想要咩啊？ 我上次咧咪话过俾你听嘅，我嚟亲咧呢一间餐厅都一定会食一样嘢嘅。我考下你啊，你记唔记得先？ 吓、啊嗯，我真系滴晒汗啦！我点会记得啊？呢、這个人根本就唔系我，点算好咧？ 两、啊、位要啲乜嘢啊？ 你帮我叫啊！ 哦、啊、哦， 你帮佢叫、 啊，唔好意思啊！我突然之间我电话响啊！ 有咩？我听唔到嘅。 啊，因为我搞震机啊。你等我一阵先。你自己叫住先啦。我出去听个电话，好快翻嚟啊。 唔紧要咩？我等埋你先叫啊。 好啊，好啊。哎呀，而家咁点咧？不如打电话俾佢先。等一阵先吓。喂，奇哥啊，你而家喺边啊？ 我咪喺你后面咯，笨蛋！ 哇，你几时嚟噶？唔声唔声，真系俾你吓一惊啊！喂喂喂，入边个女仔啊，佢最中意食啲乜噶？佢而家咧叫我帮佢点啊？佢话你同佢讲过噶、 啊。记住啦，带只小人耳埋嚟啊！佢最中意食呢度嘅公司三文治啊！不过咧，因为太大份，佢话咗咧叫我同佢 share 噶。嗱、你而家入翻去，我五分钟就入嚟 ，OK？ 哦。 哎呀，伙计咧，仲等紧你叫嘢食噶，你记唔记得我想食咩嘢啊？ 我梗系记得啦，唔该，一份公司三文治，我要热奶茶，佢要 吓、 女仔通常应该都中意饮热柠茶噶啦，就叫热柠茶啦。佢要一杯热柠茶，唔该， 唔该晒。 唉，好彩冇全部啫。 喂，乜咁啱啊？ 咦，系奇哥啊？ 系啊，世界真系细。咁都撞到你，喂，同埋有探查。 系啊，我介绍啊，嗱呢位咧就系 Helen， 啊呢个咧就系我同事奇哥。 咁奇嘅，佢又叫做阿奇啊，咁咪真系同你个名字一样咯。 死啦，唔记得咗，我而家先系奇哥。唔系，佢个奇咧同我奇咧系唔同嘅写法嘅。 系啊，我系其实个奇， 定系预期嘅奇， 定系老奇英个奇。 其实我人都几好啊，其实我睇落都几靓仔啊，其实好多人中意我噶，其实咪就系呢个奇咯。 得啦，你嘅意思系咧，其实咧你有冇照过镜噶？其实咧你知唔知咩叫靓仔啊？其实咧你知唔知丑嘅系咪呢个奇咧？ 奇啱，系呢个啦。喂，坐啲啦。 哦 ，Helen 小姐。介唔介意同我一齐？ 介意啊！其实我咧， 唔介意最好啦。伙计叫你啊，埋嚟应任啦。 系啊，咩、要乜嘢啊，大佬？ 有冇三文治？有冇热奶茶？ 咁啱嘅，我哋都系叫咗公司三文治。 咁不如一齐 share 啦。伙计， 有啲 热奶茶啦。 不过， 喂，你电话响喎、 啊。我啊， 系啊，电话响啊， 有咩我听唔到嘅？ 教咗震机啊！我知道边个揾你啦，走啦！ 边个啊？ 咪 A B C 公司嗰个陈秘书咯，佢打俾我话你要出去倾嘢，仲问你喺边啊？ 唔系啊嘛， 仲唔系？原来等紧你啊！你走先啦，我就同阿 Helen 食嘢得啦。 咁我约咗陈秘书喺边度啊？ 我点知啫？你出去听电话同佢倾清楚啦。行啦，呢度我搞掂啦。 得咯。 喂，咁啦，既然你有事嘅话，不如我哋埋单咯。 唔使 ，no need 啦，一巡到嚟。佢要开会，又会走先啦。我跟住陪你坐。 老细啊，公司三文治。 正啊 ，Helen， 你食先。快啲走啦，会生嘅你啊。 我咁啊，走先啦。拜拜 ，Helen， 拜拜。 早晨， 早晨， 乜嘢冇嚟心机，唔系冧我啊嘛？ 点咁啫？唔系阵间你又话我唔帮你手啦？ 喂，老友，琴日真系唔该晒你。 嗱，讲明先啊，如果佢再约你咧，我打死都唔去噶，你自己搞翻店喺苏州市啊！ 得啦，今晚我哋咧又要出去食晚饭啦。 唔系嘛？咁你谂住点样同佢讲啊？ 我咪话俾佢听，你临时同老细会开得噶啦，我自己搞掂噶啦。 咁啊最好啦。 月上柳梢头，人若黄昏后。哇！我要准备唱歌啦，我点乜嘢啦啦啦，外道发烧。 吓，唱完啊？ 系 咁难八闭。 系 Helen 啊，我哋又见面咧。 点解揾你噶？阿奇咧？ 哎呀，唔好意思啊，嗰、那个衰仔咧，临时俾老细捉咗去开会啊，因为佢早啲做得好差，咁今晚我代佢同你食饭啦。喂，中意食啲乜嘢啊？ 其实咧，我约佢嚟系有嘢想同佢讲噶。 唉，你同我讲咪得咯，不如话俾佢听啦。 关你咩事啫？点解要话俾你听啊？咁好啦。对住佢，我都唔知点样出口好。 讲啦，咁我听有咩事啊 ？What happened？ 其实 咧， 同佢一路联络开嗰个 唔系我啊，系我表姐啊。不过咧，我表姐用咗我嗰张相咧做 profile pic。你同佢讲唔好意思啊，我都唔想再呃佢咯。 吓，唔系啩？ 由今日开始咧，表姐会自己同佢见面同埋出街噶啦，唔关我事噶啦。 咁边个系你表姐啊？ Hello，其实我先系 Helen 啊， 成个男人咁，你讲嘅表姐定表哥啊？ 哎呀，衰噶，你唔好笑人。 你哋慢慢倾啦，我先走先啦。 吓，冇啊，但我都想走啊，赶时间啊。 先啦，衰嘢，不如食公司字啊，我哋一人一份啦，好唔好？ 对唔住，我突然间饱晒，对唔住，我走先。 喂喂，翻嚟啊，咁冇礼貌噶，喂。 生活于呢个香港地，日日有戏睇，唔使买飞，因为我同你都画咗大花面，一起身就会开始做戏，我哋讲，讲我哋，讲我哋，讲，讲我哋，讲，讲我哋，讲，讲我哋，讲，讲我哋，我哋讲。见到面啊都会笑眯眯啊！你话第日饮茶，我话第日搵味啊！就算督背脊都等定住面先啦，因为斯文人啊，点会督口督鼻？我哋讲，尽量讲讲地，讲讲讲地。一号面具纯情客气。二号面具又伟大俊气，三号面具又故作神秘，四号面具又诚恳谦卑，五六七八九十号各有演技，不同场合做不同嘅戏。如果面具唔够用啊，立刻赶制啦，因为假假地啊都要保护自己。只有白痴先至费事戴面具，因为佢哋唔明你啲深奥嘅道理。于是你戴我戴，人人戴，戴到夜晚照镜唔知边个系自己。我哋讲，尽量搞搞我哋。 点都加个麦俾 Made in Hong Kong 黎志刚， 哇劲啊！恭喜晒啊，志刚啊，港台之光啊， 系啊， 有我哋中华人民共和国提名嘅 红篇大戏啊，真系 艺术家奖哦 ，artist 啊 ，real artist 啊， 好，咁我哋而家要听下 real artist 做节目啦吓， 正啊！ 听朝十点再见大家， 拜拜， 520，你志刚520快乐。